案由原来的三宗三日内激增过百宗，多项活动取消，包括原定星期二结束的威尼斯面具嘉年华。意大利政府目前未能够确认源头。总理孔特宣布紧急措施，封锁伦巴第等地11个的城镇，大约50,000人被限制出入。亚美尼亚宣布关闭和伊朗的边境，避免新型肺炎传入。亚美尼亚亦都暂停飞往伊朗的航班，预料相关措施将会持续2个星期。亚美尼亚政府表示，将会成立特别工作组，密切注视伊朗国内的疫情。伊朗暂时确诊43宗新型肺炎病例，8人死亡，是中国以外新型肺炎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伊朗卫生部门透露，近日有上千名出现流感和感冒症状的患者前往医院求医。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48点，跌359点，总成交金额28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55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4元，跌7.2；阿里巴巴206.4，跌6.2；小米集团12.24，跌4.8；中国平安89.35，跌1.65；美团点评100.6，跌2.6；盈富基金27.15，跌3.5；中国铁塔1.92系升7仙，汇丰控股56.55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107.3跌1.8，华夏沪深346.3跌1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3，英镑10.091，瑞士法郎7.955，澳元5.153，加元5.877，新西兰元4.929，欧元8.4389。每百日元对港元6.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01。港金现价报15,46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0.58美元，卖出1,661.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方向近住油荔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东隧啊，九龙去香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啦，近住观塘码头噶。重复多次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方向近住油荔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东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啦，近住观塘码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排到兆辉台，在九龙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慢车，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就挤塞，龙尾在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区走廊水街西行坚尼地城和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病毒的传播其中一个途径是经过飞沫。 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仪医生： 飞沫的特性就是当人的呼吸道喷得出来，无论咳或者是打嗤或者大笑这样，它的 size 和重量令到它通常就是一米或者一米半之外，它可能都会跌落地下，跟人的距离都有这么上下近，就容易被它影响到。咁當然就係喺人多嘅地方，好密集，好多近距離接觸咧，其實口罩都係個方法，可以保護自己，同埋如果自己有症狀唔舒服嘅時候咧，亦保護別人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點樣洗手先至啱？ 首先開水喉洗濕雙手，跟住雙手離開水源，加入鹼液，擦勻後擦出泡沫，開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胡女，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纵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有桂花田啦，仲有早晨有 home office 嘅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两位喺直播室嘅拍档。早晨啊，豪仔。早晨啊，田。 点啊？你今日衣着整齐，衫裤鞋袜底裤如何配搭啊？我哋而家每朝早都好期待喺 home office 嗰个人嘅衣着。 系啊，我哋讲咗啦吓 ，home office 嘅人咧系唔可以着睡衣翻工噶。 难道你真系对我条底底有兴趣，曾志豪？ 唔系，就系、是、唔想你，就系唔想你有条底底坐喺度。 哇，唔好问我，我唔会讲到咁仔细，等大家多啲遐想。 冇问题， 我系有换咗衫嘅， 系 精神神咁准备一齐做节目嘅。 好啊，嗱咁啊精神咗啦。咁头先我哋一翻嚟咧，已经互相通咗水啦。究竟我哋咧会唔会讲下咧过去呢礼拜六日咧，我哋去咗咩地方玩？咁咧我讲定先咧，我发觉我就唔系去地方玩，我系俾地方玩啫。 哦， 系啦， 咁我估你应该系去咗郊游， 系啊，冇错啊，真系，系啦，我哋咧各自都可以话俾你听咧，究竟咧嗱呢个礼拜六日咧早啲去探你阿爸永安，同埋去边度玩咧，就系去俾人玩啦。嗱，想我咧礼拜日咧，咁我就同老婆讲话，喂，终于说服到咧，我就喂，我哋如果即系郊游。附近冇乜人嘅，其实都安全嘅。咁跟住可能佢抵唔住我，成日喺度掠佢咧。佢话啊，好啦好啦，去啦去啦咁样。 其实喺你屋企附近就话 喺屋企附近啫嘛，都系我揸车去，唔使10分钟我到。咁啊，总之一家大细整装待发啦，咁啊所有装备齐晒噶啦咁样。咁跟住一去到现场嘅时候，仲系 OK 嘅，去到山脚嗰个位置，但系上到咁上下咧。我有啲不祥嘅預兆啦， 因為見到好多車泊咗喺度。 冇錯啦，平時咧，即係大家都知啦。如果你行開行慣嗰條路咧，幾乎邊度有垃圾桶咧，你都一目了然，盡在掌握。我嗰日行到都唔使2分鐘，即係去到嗰個山腳上去唔使2分鐘，我已經見到有一架車。 就泊咗喺路膊上面，即系你都唔好计较合唔合法啦，都咩时势咁样。但我见到就话唔系嘛，咁快有人拍到嚟山脚嗰个位， 即系话佢喺度叫停车咗，跟住就行上山啦，喺嗰段路。 嗰阵时候我拒绝去谂咁细致嘅嘢， 好，于是 细思极恐 啦，系咪啊？ 我继续话冇嘢嘅，幻觉嚟，吓我唔到嘅。跟住再上多两步啊，喂唔对路，平时咧所有可以转弯顺畅嘅任何位咧，而家都停泊咗大大小小嘅车。 是因为你不是第一次去啊， 唔系第一次去啊嘛，终于俾我去到第一个所谓嘅景点咧，就系一个烧烤区嚟嘅。哇，我已经见到咧无数咁多架嗰啲家庭车、旅游车啦，就全部咧密质质咧俄罗斯方块一样咧，好整齐泊晒喺度。我同我老婆已经话，我谂应该都唔使旨意去啦，咁样。咁我当然觉得系正常啦，你去人哋都去嘅啫。去到上到去咧，每一个可以停车嘅地方，同埋唔可以停车嘅地方，全部都泊满晒车。咁、你知唔知我最尾我个活动变咗咩咧？我活动系唔系系啦？打到回府之余咧，就变咗咧由郊游咧就变咗系训练我嘅揸车技术咯。因为咧，大家都知嗰啲山路咧，其实佢唔会容许，系啦，好窄噶嘛，佢唔会俾你 单程啦， 冇错啦，佢绝对唔会话可以俾你两架车平排走噶嘛。我落山嘅时候，就不停见到有对头车喺我前面摄下摄下，我嗰度咧应该都玩咗成十几分钟咧，系啊，又上博啦，又睇位啦，哇，考多一次牌咁滞啊，最后先至顺利出到去，跟住我就话，咦，我哋今日其实唔系嚟玩嘅，系嚟揸车训练，冇错，即系呢。 俾你两个仔睇到你啊！哎，爸爸几劲喎，哇！哎，左闪右避，车神喎、 啊。唔系，不真系冇办法啦。其实即系人同此心，我同阿田讲嘅时候都话，咁啊系嘅。你而家都讲到礼拜六日，你可以去到边度玩啫？ 系啊。 即系如果你仲系想去透气嘅话， 啱啊。 咁就啲车就透唔到气。 因为避疫情啊，通常都系讲紧古时人都系咁嘅咧，会上山避疫噶嘛，叫做系啦、啊。你仲 但呢个咧，其实大家都要小心啊，因为咧我睇到好多嘅相片咧，其实我自己都有几多嘅朋友咧，就选择咗不如上山。即好似起碼可能上山會覺得人少咗，個口罩未必需要戴啊，呼吸下新鮮空氣啊。但我見到佢哋每一個咧影咗出嚟嘅相咧，其實山上面嘅人之多咧，同埋垃圾之多咧，其實等同於或者更加比市區更加嚴重嘅。 因為多過旺角咯，多過啲商場嗰啲人。 唔好以為係 啊， 郊遊就唔使戴口罩啊，真係。 咁、又真係喎，我見到網上面個瘋傳嗰張相話係魔鬼山係咪？因為佢由山。梯级嘅，系个个系等排住队，好似排口罩一样，排住队 咁轮埋一样啊， 轮住落山一级一级咁行嘅，其实咁诶， 系啊，排队拉龙啊， 系啊， 我哋嗰阵时溜冰拉龙， 系啊，哇，翻翻去八十年代咁样真系。 因为星期六咧，即系我家中都系诶，各人都四散嘅，咁阿仔咧就同嗰啲同学咧就真系啦，咁啊去咗行山，咁咧佢都话咯， 抛妈弃妹啊， 咁咧就。去咗由红梅谷路上去狮子山行，你扮咗个山行翻去九龙呢边咯，咁样。咁佢话都系我阿妈，我未试过佢话，因为又系单程，其实日车同人一样嘅，行山嗰路咧都系单程嘅。咁、咧就佢话咧，佢话你每一次咧嗰一浸人咧，佢话咧可能要等十几个人落咗嚟，跟住嗰后下喺下低等上山嗰廿几个人先上得去咁样。 好冇瘾嘅。 系啊， 行山嚟讲，单线双程。行人啊， 系啦， 即系似系去紧主题公园、 啊， 佢真在未动个牌，话预计等候时间廿五分钟。 啱啊，佢话佢系原本咧都唔使行咁耐嘅，因为咧即系太多人咧，落山又有啦，上山路有啦，但系因为单程路，咁所以咧都大家都要避人咯，即系等人落咗佢先上咯。 系啊，咁你去边啊，祖？ 我咧就勁咯，我因為咧我知道咧上山咧係會多中遇苦噶，你知多人同上得山多中遇苦一樣噶咋。 咁點啊？ 我禮拜六嘅朝頭早咧，我屋企做咗啲有益身心嘅嘢， 例如 就係打牌啦。 唔係，因為咧其實咧真係，如果你長期疫情底下咧。冇乜嘢做，真係講真，我晏覺又瞓多咗啦，嘢又食多咗啦，個人真係會 養尊處優 係 咪？ 係啊，簡直過緊一個咧經濟未準備好，但已經係退休生活咁樣啊，好似。 係啊，我見到你啊，你學緊嘢啊嘛，係咪？ 冇錯，我上網跟老師學瑜伽，我決定。我覺得呢一個咧，其實你係啊，因為其實而家呢一陣子咧，可能我自己做開嗰個行業，譬如舞台劇啊、跳舞嗰啲嘅界別咧，其實係所有人都停曬工嘅。即係你諗下咧，邊度會有人夠膽即係一齊去跳舞、一齊做瑜伽？因為其實都係好多人聚集嘅地方嚟噶嘛。所以有啲嘅老師咧，佢哋就為求自保，同埋都覺得喂，真係要喐下嘅喎咁樣。但你出街又會覺得危險嘅話，咁不如佢就咧用網上面唔同嘅平台啊，即係有啲老師咧就會喺面書裡面度就做一啲嘅 private group 嘅瑜伽 teaching， 咁樣咧就教書嗰陣時咧就係照樣你就會喺個熒光幕度見到老師嘅講解啦。你只係需要一部電腦或者一部嘅平板電腦啦，你就可以跟住嗰個老師上堂學做瑜伽咯。而有一啲咧就會用咧阿成哥啊，之前都有份投資啊，呢一排大家嗰啲 conference meeting 咧會議咁就可以直情係大家見到大家咁樣啊，你做成點啊？那個老師咧都可以俾翻啲意見你，就係話其實都可以喺屋企度咁樣做運動喎、啊。我就試咗呢一樣嘢。 咁你有冇恆心先？定係一路睇當係睇 video 一路喺度玩咁樣㗎咋？ 嗱，我開頭因為我自己都有做瑜伽噶嘛，但係有陣時講真，我都係懶底嗰啲嚟噶嘛，尤其是講到做運動嗰啲，我特別懶啊嘛。但如果你之前即係你就咁樣即係同個老師講咗、我會上㗎啦咁樣，那個老師其實都會睇到你喺咪度，因為你隨時可以同佢即係 send message 有交流咁樣噶嘛。 咁你喺屋企就著曬嗰啲現代褲嗰啲咯，係咪要？ 鋪曬戰㗎，係 啊， 專業㗎，連摩尼公主都一齊做啊！ 冇錯，係啊，我其實都幾中意做瑜伽。我覺得咁樣嘅話咧，少少逼自己做一啲運動，因為其實而家香港人做運動真係會少咗選擇㗎。你夠唔夠膽去 gym room 啊？係咪做 gym 你唔夠膽啦？你跑步你成個山都多人嘅係咪？咁所以呢一啲咧，其實屋企都仲有選擇㗎。除此之外，我做完呢一個瑜伽之後咧，我再跟嗰啲咧咩台灣啊嗰啲大隻仔仔啊嗰啲咁樣咧，四分鐘啊，仲有 push up 啊，又跳嚟跳去啊嗰啲。 個胸大咗有冇啊？胸有冇大咗？ 我話俾你知，點知個胸大咗啊？蘋果機都大埋啊！ 即係你部手機大咗啫，你部蘋果機大咗， 激素大咗。 我覺得即係原來咁樣咧，一個禮拜可能你揾翻一兩日，咁做少少咁樣嘅運動嘅話，其實個感覺係幾好，我都幾推介大家可以試。 其實我都上次風頭火石都講咗，因為你只係如果 home office 咧，你少咗起碼有一個鐘頭來回嘅交通時間，你咪就係騰空嗰一個鐘頭去做一啲你平時真係話哎呀我冇時間做嘅嘢咯。係 啊， 因為我嗰日睇翻咧，我上個禮拜有一日 home office 咧，我自己覺得超級尷尬。咁我成日都唔使出街咯，電話而家未會顯示你一日行咗幾多步嗰啲咁樣。 冇行過。 我唔係啊，我平時即係你要翻工嘅話咧，你要出街啊嗰樣嘢，你點樣都行到五六千步嘅，嗰日一千步都唔夠啊。 梗係啦，你都冇喐。 啱嘅脂肪係啦。咁你喺度囤積喎，做乜啫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啲咧，即大家都要揾個位俾自己喐一喐啊！要 係啊，不過我話俾你聽啊，真係咧要小心啲喐啊！我咧樂極生悲咧，我嗰日就係諗住出門， 你已經落唔到車噶咯喎！ 係啊，我點樣樂極生悲咧？就係、是、出門口諗住郊遊嘅時候咧，都未出 lift 咋，即係落緊自己樓下大堂咋。咁啊細仔咧突然間咧曳啊坐咗喺地下度咧，咁你梗係驚啊嘛！呢、這個時勢驚我坐污糟啊嘛，我就心急，我即刻就彎腰抱起佢。我忘记咗我同桂花田录咗几百集嘅即安常识问答比赛， 系啦，提举宠物要 提举宠物要小心，姿势正确要留神。我完全唔记得咗，我就甩一下就弯腰一抱，然后 闪了腰啊！ 闪了腰 吓，真系闪噶！ 马上闪了腰，马上要睇医生。 仲要即刻 即时睇，因为真系好唔掂啊！ 我更加建议豪仔，你可以试下上网去上瑜伽，真系嘅，因为嗰样嘢咧，你同长时帮自己咧，即系多啲 stretching 拉下筋嘅话咧，可能嗰样嘢帮到你已经系天残地缺嘅身体啊，嗰啲筋骨咧，可能帮到少少啊。 咪佢真系有时心急一滞咧，系会咁样噶，但希望你条腰。 唉，正所谓可腰可肾好 男 人， 系啦，你而家唔系好男人， 唔系而家系好男人啊，真系。嗱，一气温20度啊，相对湿度73%。今日其实咧空气唔错噶，环境又正啊，出边有阳光。不过如果你仲系翻紧工嘅话，咁你就要慢慢工作啦吓。 走过一地黄泥巴，一生。多一句话，只 朵正开放，旁边又在添新芽，前面一排竹篱笆，农舍茅屋一人家，三分菜谱三分田，有种菜篮有种花。大雨大雨一直下，地上有个大水花，听听雨里轻摇曳，菊花变成水中花。野菊花呀野菊花，这里可是你的家，菊花轻轻摇摇头，这里不是我的家。 野菊花啊，野菊花，仲有黄耀祖啊，野菊花。 系啊，我屋企都忍唔住自己哼咗几句，你哋听唔听到啊？ 我听到，我听到，系，我仲收到你同你只 Molly 一齐咧拍嗰条片咧，好开心啊，真系。 笑啊！不过就系我喺屋企做瑜伽嘅。都幾好笑， 我信咗啦，因為佢個樣幾認真啊。佢雖然用咗嗰啲咧叫做快速濃縮嗰只特效效果咧，睇到阿祖真係嚴肅，真係一絲不苟。係 啊，真係做足姿勢嘅。 係啊，拉好曬筋啊，真係。嗱，咁我哋喺屋企度咧，或者喺 office 度咧，都要同人打下氣啊，而家。 冇错，因为咧我哋咧而家就每一日都有个打气区啦。今日咧我哋就决定喺十一点之后咧，就会同一众啊被逼放紧冇薪假嘅朋友打打气。 系啊，冇薪假可能系而家咧大家听到，即系喺疫情里边咧都好常见嘅一个名词啦。 系啊，因为咧，譬如我睇到呢度，我手头上面有啲资料啦，譬如甚至乎嗱，巴士司机咧，尤其是 part time 嗰啲咧，因为佢哋都缩咗一啲嘅班次啊，变咗佢哋都要被逼放冇薪假。零售业界、饮食业界咧，就一定系首当其冲最多噶啦。甚至我见到一啲嘅大型连锁嘅咖啡店啊、快餐店啊，佢哋嘅唔同分店嗰个营业时间咧都调整咗，变咗好多朋友咧都需要放冇薪假，即系喂，你谂下，真系手停口停，赚少好多噶。 系啊，咪嗱，咁譬如最 近啦，我哋隔篱街嘅机构嗰、那个即系广播机构，佢都真系又要佢旗下嘅员工都要放冇薪假期。咁大家都明嘅，因为你见到如果新闻咧，佢哋隔篱街嗰个广播机构咧，佢真系会同你讲啲员工啫。咁如果咧我哋用放冇薪假嘅方法可以保住大部分人嘅饭碗咧、都宁愿要咁做嘅。系啊，即系可能喺呢、這个。疫症咧打击咧各行各业经济嗰个大环境之下咧，即系老细同你讲放冇薪假，系咪好过老细同你讲你听日以后唔使翻咧咁样？ 哦，其实系啊，我航空公司咧，我就早阵时都话咯，好多同学个个啲屋企人咧，即系佢哋都系做航空公司，已经话每一个月嚟紧三至六月，我去到六月添，都要放即系系啦，每一个月都要放，总之佢话放三星期冇薪假啦，就系、是、咁样咯。 系啊， 因为冇得飞啊，系啊，因为 系我见到咧有好多行业都有噶，不如咁样啦，嗱1872388我哋就开放嘅网。上面的留言亦都开放啊！有啲乜嘢你觉得即系你哋而家面对紧放冇薪假嘅情形系点？可以话俾我哋知啦。有啲可能冷门啲嘅行业，原来你哋都放紧冇薪假嘅话咧，我哋都会想知咯。 系啊，同埋我哋想了解一下咧，就系咪咧，即系话就话每一个行业都有机会放冇薪假咧？但系每一个行业咧，系咪唔同岗位嘅员工咧都能够有得放冇薪假咧？嗱，因为举例啊，头先你哋讲航空公司咧，我有啲 friend 咧，佢都话直接收到信封啊。即系冇得放冇薪假，系啦，即系话咧 炒咗啦，已经 炒咗啦。咁可能你可以话喂，佢真系原来冇钱到一个地步咧、 嗯。 又或者如果那个行业觉得咧佢睇唔到咧挨得走嘅、 嗯， 即系挨得过嗰个逆境嘅话咧，可能佢放冇薪假都冇意思。咁所以都欢迎大家打嚟咧，就系、是、你嗰个咩工种咧，会唔会你都知道雇中嘅规矩咧？哇，好在呢个位置就有得收嘅，真系。 系啊， 电话码18723881872388啦，我哋可以等住你同我哋打打气， 嗯、分享啊。 系啦，放紧冇薪假嘅朋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三名海关军员上个月执行反走私职务期间殉职，其中一名已故军员黄卓邦今日出殡。海关在红磡世界殡仪馆为黄卓邦举行香港海关最高荣誉丧礼，灵堂以黄色布置，中央摆放黄卓邦身穿海关制服的遗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等的政府官员、海关关长邓以海、入境处处长曾国卫、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消防处处长李建日、廉政专员白允禄、驻港解放军代表、多名的海关官员和市民到场鞠躬致哀。另外两名殉职官员吴永敏和黎志恒的丧礼将会分别在下个月举行。南韩新增161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至今累计763宗，死亡个案增至7宗。南韩国防部话，至今增至11名军人确诊，当中陆军有8人，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各1人，总数较寻日多4人。估计呢4人是在军营内被其他的确诊者感染，目前正被隔离，以了解是不是出现交叉感染。另一方面，南韩早前一个到以色列的39人朝圣团，至今增至28人确诊，据报大部分的确诊者回国之后第二日去到温泉、餐厅等的公共设施，或者如常翻工和参加团体活动，相信社区传播风险较大。当局表示，由于朝圣团全部是庆北地区居民，加上以色列仲未出现社区传播，确诊者很可能在南韩国内感染病毒之后，在旅游期间交叉感染。内地未公布最新的新冠病毒数字，包括重灾区湖北省和武汉市，但卫健委公布多个省未有新增病例，包括河北、云南、安徽、湖南和内蒙等。另外，内地传媒报道，昨日有3名医护人员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殉职。 內地確診個案維持超過77,000宗，累積的死亡人數增至2400多人。黄竹坑发现怀疑爆炸品，警方爆炸品处理课人员到场了解之后，认为没有即时危险，一度已经封锁的现场现在已经解封。警方朝早大约7:30接报，黄竹坑道44号盛德工业大厦对开行人路，发现一枚怀疑炮弹物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47点，跌460点，总成交金额4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11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99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2.2跌9蚊，阿里巴巴206蚊跌6.8，盈富基金27.05跌4.5，小米集团12.14跌5.8，中国平安88.8跌2.2，美团点评99.8跌3.4，中国铁塔1.9升6仙，汇丰控股56.6系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106.8跌2.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3，日元111.51，瑞士法郎0.98，澳元0.661，加元1.326，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038，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083。港金现价报15,46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2.56美元，卖出1,663.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东隧啦，较早前东隧九龙入口去翻港岛方向，跟住油荔村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噶，咁已经清理好啦，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啊，就系东隧九龙入口去翻港岛方向啦，跟住油荔村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噶，咁已经清理好啦，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回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的。那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道，龙尾在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龙尾在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区走廊水街方向坚尼地城、宝林路马油塘村方向秀茂坪，和荃湾路晋升工厂大厦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Action！ 我系真心噶，切！我 卡，哇！好演员真系好难揾噶，都系等我王喜亲自落场啦。港台电视31嘅迎视香港短片创作比赛，今年仲帮你揾埋演员，唔只有我，仲有郭业君、唐浩然、曾志豪、彭晴、崔洁彤、施斌同埋迪斯为你免费演出。详情上网页 rthk.hk/freeminghk 睇下啦。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嘅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 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系啊！今日我哋嘅丰收大戏区系为一班咧放呢个母亲假期嘅朋友，系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或者网上留言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你而家个经历，你而家个情景而家系点样嘅？系我呢个拍档，系啊，佢好勤力嘅，佢好中意翻工嘅，因为点解啊？因为屋企仲有几个豆丁吓，仲有老有嫩，仲有佢自己，系啊，仲有长期睇医生添。头先佢都冇讲过，其中一个经历就系、睇完医生之后点咧？你条腰仲有冇隐隐赤痛咁样翻住屋企咧？我哋有请系无端端闪腰闪咗一下，因为抱个仔而闪咗一下腰嘅曾志豪。 唉，唔好提啦，真系唔好提啦。即系腰都要提嘅，唔好提嘅意思系你条腰咁样咧，真系唔好再提举任何宠物啦。各位朋友，你都要小心啊！不论你觉得自己几咁强壮到咧，如果搬运宠物，不认真姿势搞错要留神，记住听住我哋逢星期四嘅丰收快活人即安短剧啦。嗱，唔单止我哋丰收快活人咧有呢一个打气区啊，今日我哋打气区咧，头先就话想一啲放母亲假嘅朋友咧，可以同我哋一齐讲下你嘅经历啦。其实喺呢条街道，喺呢个社会上面咧，而家都好多人咧希望多啲打气啊！因为我哋咧可能唔系即系帮到手去医人，但系我哋起码可以帮到手咧，会唔会帮医人嘅人咧打打气咧吓？咁啊，今日大家见到咧喺好多唔同嘅即系娱乐版咧，你都会睇到几位巨星咧都出嚟嘅。嗱，啲巨星咧真系唔系净系同你饮饮食食咁简单噶，巨星咧仲会用翻佢自己嘅身份地位咧就作出一啲呼吁噶。譬如真系啦，哇！民间特首阿华仔又出嚟啦，华仔咧佢就作咗一只歌，个歌名咧就叫做《我知道》。嗱，应该咁讲。佢之前咧，佢哋嘅歌迷会咧已经捐咗咧3000个口罩咧俾香港嘅一啲有需要人士噶啦。咁而家咧就华仔咧自己亦都出嚟咧就唱作咗一只咧叫做《我知道》嘅歌曲。咁呢个《我知道》嘅歌曲咧，我觉得真系可以讲下咧佢个缘起咧好有意思嘅。佢就话咧，华仔话咧，佢喺网上面见到一张相，当中咧就写住一句：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为了谁。哇！呢句说话咪本身都好靓先，即系我唔认识你，但我知道你系为咗咩人而做一啲事。咁佢讲紧嘅咩咧？当然就系医护啦，因为我哋唔认识喺口罩之下嘅医护人员，但系你知道嗰啲医护人员咧系为咗边个咧而咁辛勤工作噶？咁啊，华仔咧佢话睇到呢句说话之后咧，深受触动啊，就唱作咗一只歌曲咧，就将原本一只咧《爱的桥梁》呢只歌咧就谱上呢个广东词啊，就写成咧叫做《我知道》嘅广东版。咁我觉得咧呢个歌曲咧都好有意思嘅，我决定啊，因为我哋未攞到嗰只歌翻嚟，我决定读一次个歌词俾你听啊！你放心，今次真系读嘅，因为本身呢只歌咧我都未能够咧即系朗朗上口嘅，咁我可以读俾你听。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啲歌词咧，真系好似以前 DJ 点唱咁样咧，请留意歌词。嗱，佢咁讲嘅，从不哼半声的做，你的胸襟比天空更高。明知痛苦的风暴，为你天光天黑祷告。人生忐忑路，就算小心，免不了跌倒。难关更显得骄傲，那种光辉应该找到。共我不是同生，你怎么可做到？漆黑中的眼睛等待清早，一双手已疲累，你至今未停步。浓浓情意，我已知道，都知道。嗱，我觉得呢几句呢是最有意思的，特别是头先你听不听到那段，共我不是同生，你怎么可做到？即是喂，我们即是我想他的意思就是喂，我们不是说即是一起阿妈生啊，你可能大家不识彼此的，但是为什么你可以做得到这件事呢？就是大家不分这个界限， 你都会为我扑心扑命咁样去做。係㗎，可能呢当我哋赞医护伟大嘅时候呢，其实可能都遗忘咗一样，就係喂，都系人性嚟㗎，其实人性都有弱点㗎，但係点解佢哋可以克服到嘅呢？我哋本来唔识㗎，即係第一句，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为了谁。这个呢，我想亦都是令人哋即係好鼓舞嘅一点嚟㗎。同埋呢，我好鍾意就係我知道呢三个字，因为点解呢？可能呢最近社会呢发生嘅好多事情呢，就是因为有啲嘢呢大家唔知道。係呀，究竟佢做嘅呢啲事係为咗乜嘢呢？可能你知道，但係佢唔知道。於是乎大家就会有拗叫。可能就係佢知道，你又唔知道。如果我哋最后自己做到嘅嘢，终于都可以俾呢一个社会嘅人呢，真係真真正正认识，真係知道嘅话呢，我諗对佢哋嚟讲呢，如愿以足啊，起码唔会俾人哋有咁多嘅误解。所以我好喜欢刘德华呢一隻歌呢，就算未听到旋律啦，而家未有机会播到俾大家听呢，我諗呢三个字我知道呢，已经係千言万语道出所有嘅意思。华仔 ,yes! 风头火势，我知道这个拍档最近亦都非常之咁谨慎，系佢连好多嘅聚会应该都冇去参加噶啦，佢净系可以去边啊？佢净系可以睇下佢啲仔同埋佢啲女带佢去边处玩啊？好似去咗郊外地方噶，咁啊，你黐住个仔定黐住个女噶？今次桂花田。 是啊，我哋一家人环环紧扣，是啊，你又望下我，我又望下你。放假嘅时候，真系要出外行一阵咯，跟住就翻嚟噶啦。哎呀，真系唔可以去人多地方噶嘛。隐瞒累街坊，嗱，凡事隐瞒咧，就真系未必有好嘅结果嘅。就系好似你耗到咁啊，你输晒啲钱，走去再借高利贷。隐瞒屋企，结果大家知道会点啦？嗱，如果你有家室，但系你又有外遇，你隐瞒你嘅伴侣，又结果有目共睹啦。如果你隐瞒你嘅身份，呃人钱，呃人感情，呃人同情心，结果都系唔好嘅，因为天网恢恢噶嘛，系咪？嗱，今次疫情咧咁严重咧，但好多咧有病有发烧嘅人，竟然选择隐瞒病情，结果咧累嘅可以系断百断千断万人计嘅。之前咧喺福建咧有一个男人，佢确诊肺炎，佢出席一个佢确诊肺炎，但系佢出席一个有过千人嘅寿宴，事后佢咧连累埋咧三千几个同佢住嘅屋苑嘅居民咧要隔离啦。安徽省咧亦都有同类嘅事件发生嘅。咁另一个个案咧就系咧有一个叫做喺宿州市咧有一个政府人员啦，佢隐瞒佢嘅大女由武汉翻乡下，结果佢自己咧、老婆啦同埋个细女咧相继确诊，即系佢一家四口都确诊晒啦。屋苑一千七百几户啊，讲紧几户，一千七百几户啊，当中里面睇唔知一千七百几人啦嘅居民咧要隔离啦。唔单止啊，嗰个政府人员咧，佢发病之前咧仲同亲友啦、同学啦去聚餐，又出街买嘢，更加参与呢个防疫工作。佢一个自私嘅行为咧，影响咗除咗一千七百几户居民之外要隔离啊，佢嘅屋苑啦要封闭啦，佢去过嘅医院啦要实施全封闭管理。估计佢曾经紧密接触过嘅有四百几个人，正系佢一个人一个咁自私嘅行为，已经影响几千人啦。点解疫情可以咁多人感染？相信咧呢个系其中之一啊，隐瞒啊！而家咧呢个男人咧仲俾公安咧告佢啊，案件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系啦，系你好复杂哦，但系真系要拉嘅呢啲人。同类事件咧，仲有其实同类事件仲有其实六宗嘅，仲有六宗咁多啊吓。咁啊又有一个咧，通城县小学副校长，佢两公婆咧喺一月中咧去过武汉之后翻嚟咧，个老婆开始出现发烧同埋咳，唔睇医生不但止，佢仲参加佢阿爸嘅寿宴。寿宴里面有成十几围，嗰度超过一百人，饮饱食醉之后咧，第日先至去睇医生。咁啊睇医生嘅时候咧，就问佢咧有冇去过武汉呢个地方啊？佢哋死口话冇啊冇去， 结果几日之后确诊武汉肺炎，因为他们隐瞒病情，令到医院220多名的医护人员和几十个患者的家属要隔离。其中一个出席他爸爸的寿宴的朋友亦都感染到这个肺炎。而佢嘅老公嘅同學啊，唔係佢嘅學校啦，個同事啊，有出席嘅壽宴嗰啲人咧，全部都要隔離。佢哋不負責任嘅行為咧，即係不單止增加防疫工作嘅壓力，仲造成好多人嘅影響啊。所以咧，佢哋呢班人咧係要被處罰，同埋要警告嘅，要處分嘅。單單咧講咗幾單嘅冰山一角嘅 case 咧，已經可以觸及幾千人要隔離。呢啲咧自私正位，唔該你哋啦。好翻之后咧，用多啲时间，用多啲钱咧，去帮翻曾经因为你隐瞒呢啲自私行为而受影响嘅人啦。同埋唔該你哋即係各地嘅政府都要严惩呢啲人啦。因为咧，即係唔好条例喺度，但係讲咗出嚟又唔做又唔去捉人啊。有人犯咗法就係要惩罚，因为佢呢个嘅隐瞒，佢呢个犯法咧係影响好大好大好大㗎。 望着每日每夜每月无端失落，仍未知心里为何，强忍给折磨，在冷静冷淡冷漠环境之内，如大海涌过浪潮，我已经失了舵，仍怀念到底你如何，仍盼望你可忆记我，惩罚我，原谅我，沉默更是增加痛楚。这一分钟不能呆着坐，让抑郁心中的说话讲清楚，我共你相恋如火，放弃我却又为何。这一分钟不能呆着坐，电话通知中只盼望讲清楚，告诉我被你当天愚弄说过爱我，却又忘掉我。每日每夜每月无端失落，仍未知心里为何，强忍给折磨，在冷静冷淡冷漠环境之内，如大海涌过浪潮，我已经失了舵，仍怀念到底你如何，仍盼望你可忆记我，惩罚我，原谅我，沉默更是增加痛楚。这一分钟不能呆着坐，让抑郁心中的说话讲清楚，我共你相恋如火，放弃我却又为何。这一分钟不能呆着坐，电话通知中只盼望讲清楚，告诉我被你当天愚弄说过爱我，但蝴蝶我一分钟都不能呆着坐，让抑郁心中的说话讲清楚，我共你相恋如火，放弃我却又为何。这一分钟不能呆着坐，电话通知中只盼望讲清楚，告诉我被你当天愚弄放弃了我，却又奈何。这一分钟不能呆着坐，电话通知中只盼望讲清楚，告诉我被你当天愚弄放弃了我，却又奈何。 这一 分钟不能呆着坐，求你讲清楚，你有冇去过？ 系啊，真系、 有冇去过边树真系啊？女方求你讲清楚，喂，电话筒嗰边不能呆坐。 系啊， 我冇呆坐噶，好投入噶我。点啊点啊？ 冇，我以为你会跟住我一齐唱添，真系。 其实我唔知道你嗰位开麦噶嘛、 哦， 所以咧我唔敢唱，我跟你随时将我美妙嘅歌声暴露咗出嚟。 这一分钟不能嗱，我知道咧，而家好多香港人咧就不想呆着坐啦咁样，咁但系咧，首先有啲就真系坐紧喺屋企度嘅，咁、如果你放紧冇薪假嘅朋友咧，欢迎你打1-8-7-2-3-8-8啦，1-8-7-2-3-8-8 啦，同我哋。情况系 点？系啦，咁我亦都知道咧，有啲朋友咧，既然可能即系都已经放咗呢 no pay leave 咧，咁、不如算啦，我亦都唔想喺香港呆着坐，咁佢哋喺呢个时势咧，都仲系会去旅行嘅，去边处旅行咧？真系 嗱，我见到我估到你想嗰边，但系你咪讲到日本啦， 冒险团啊嘛，日本同韩国啊，而家 哇平到咁样嘅，但系你又真系够唔够胆去嗰个一个好大嘅问号、 啊？系啊，嗱，今日报纸咧直情用呢、這个，我好中意呢个名，佢写住咧推出呢个首尔嘅冒险团。我开头咧都以为咧即系霎埋眼，我以为讲有咩玩啊？首尔冒险 有啲咩冒险咧？平时去到都系吃喝玩乐， 都系吃喝玩乐买嘢啫。咁你有咩冒险啊？你以为去到首尔到爬山啊？咁样唔系啊？原来咧而家嘅意思即系话你喺日本同埋韩国，而家都佢哋都几失守嘅情况之下咧、你哋而家去嗰个地方仲唔系冒险？所以佢推出呢一个平价冒险团，平成点先真系 讲都好恐怖啊！即系你都会话吓、啊，即系会唔会吸引到啲人去？ 有啊，成岛团啊，原来已经真系阿祖，你有冇睇到几多钱啊？最平真系 嗱，我睇到去日本咧系去到几百蚊三位数字， 是啊、 已经系四日团咁样。咁你谂下啦，你平时一晚酒店都可能唔止呢个数啦，但系讲紧而家系酒店连机票连团费、 啊、 几百蚊、 啊。我见到其中有一个咧就系南韩首尔五天团啊，嗱平时几多钱啊，师奶田？如果你去首尔五日 应该系2000多蚊， 即系都系要讲紧千声系嘛？ 我谂点都起码要点都要3999嗰啲啦，系嘛？ 系咯， 减价先3499咁样。 哇，大佬佢而家真系大佬大嫂一齐嚟，佢劈价劈到去咧，佢话其中有一个南韩首尔五天团咧系低至399。 你谂下， 系啊，就算贵嗰个咧都系888咋。 真系好夸张呢个数字，嗰团、啊啊。 但系个问题，你 系 咪去先？ 你 咪去先。 我唔够胆， 你敢唔敢？ 我唔够胆。 你敢唔敢攞住你生命，叫攞几百蚊嚟换上你嘅生命？ 系、啊、 危险，即系讲紧危险啫吓。 危险啊，系啦、啊。 你话钻石公主号嗰单嘢出之前咧，可能都仲会心动嘅。 系、 啊。但系你变咗，你见到而家嗰两边啊，譬如南韩，你见到咧每一日嗰、那个确诊人数系100咁样升上去嘅喎。 系啊。 而之前你谂下，我哋香港嘅朋友过去抢晒人哋啲口罩嘅，人哋都未必有口罩。 而家讲到明，韩国话佢唔够口罩 啊，日本又系咧，因为之前咧又唔知道原来咁狼死咧，即系可能佢唔觉得自己嗰笪地方 系啊。 咁嗱，但系而家咧佢去到咁平咧，咁真系已经有人成团啦，即系已经话会去啦咁样。但系咧第一时间咧，嗰啲保险业人士咧已经出嚟提醒大家嗱，佢冇话唔保，佢净系话咧你要留意、哦。你喺旅行期间呢，如果你喺当地怀疑或者感染新型肺炎嘅话呢，究竟呢嗰啲保单仲会唔会有豁免啦，会唔会突然间呢唔受保啦。特别佢话呢，如果你去嘅嗰个地方嗱，而家啊呢一分钟暂时呢韩国同埋日本呢都冇任何旅游警示㗎嘛。 呢、这个紧要喎、 哦。佢话如果你去到嘅时候呢，突然间呢变咗当地变咗疫浮，佢话睇下你嗰啲保单有冇写明呢，会唔会就豁免咗啊！即系所谓豁免就梗系话 r e n 突然间唔补啦， 系 啊！喂，呢啲究竟大家知唔知噶？ 即系同埋留意多啲呢、這个。 喂，但我觉得呢个咧唔系就系讲紧嗰个保险嘅情况啦。你谂下，即系代表即你可能会有事。你话晒而家呢一种嘅病菌咧，即系唔系有人即系可以完全可以解决到。咁你谂下咯，你翻到嚟香港，可能大吉利是，你自己濑咗嘢，你唔知道有潜伏期噶嘛？你可能照样翻嚟就开工各样嘢，其实可能系会帮到手就呢个病菌喺我哋社區入邊度繼續會傳播開去咯， 係啊嗱，咁而家咧，因為韓國咧嗰、那個大憂咧，真係名副其實變咗好憂慮嗰個憂啊！咁、我見到啲報紙都寫到話，哇，即係猶如淪喪一樣啦，咁樣 條街靜曬啦，因為之前都好多人行噶嘛，話 係啊嗱， 係咯，咁教會地區 咁已經有一啲嘅外國嘅其他國家咧，已經將咧南韓啊同埋呢個日本咧都成為咗咧入境要檢疫嘅即係對象 啦。即系如果你打个比喻咧，即系等于早一个月之前，我哋对内地咁样咯，系啦，港珠澳咁样。喂，咁嗱，所以我觉得而家你报呢啲冒险团咧，第二个风险咧就系、是、希望大家梗系顺风顺水，咩事都冇啦。咁、但系会唔会如果你即系由呢啲地方突然间翻香港啊，或者想去第二啲地方嚟 check 过咧？你去过呢啲地方，会唔会对你又有另外一种嘅？措施咧， 又或者 知喎，而家 仲有，可能咧就系、是、因为佢哋嘅个案多过我哋好多啦，可能分分钟香港咧突然间话，你知嘅啦，可能今日即时就已经话，如果喺嗰度翻翻嚟嘅香港市民要自我隔离14日咁样， 系啊， 即系多咗呢、這个，其实大家都要冒呢个风险。 系啊，虽然佢真系好平啊，但系呢个地方我嗱，通常即系师奶智慧。平嘢唔係話一定冇好，不過總係因為有啲嘢要同你換先會咁平嘅啫，係咪？ 而家咯， 係 咯， 係啊， 係啊，我哋成日話有危先至有機，但係呢、這個危機好似好大咁咯。 係啊， 佢講到明你冒險團嘅時候，即係話你自己 呢、這個冒險團係報紙幫佢改嘅，唔、啊、會有旅行社咁樣改嘅。 係、啊、咯，我以為佢報紙係咁。 嗱、啊，當然我哋咁樣講咧，可能嗰啲旅遊業界又會話：喂，大佬，你三個咪倒米啊？我難得而家揾到條逆境嘅絕路。即系你唔系谂住牙罅都唔俾我食翻少少嘢系嘛？即系因为佢哋都话咧利润系不高噶啦，因为个劈价劈成咁，但系佢话喂蚀本， 我谂唔会有利润啩？我估只不过因为佢已经系可能 book 咗嗰啲酒店啊机票去唔到，所以唯有间平间贱，即系真系咁样咧去咗啲货嘅就真系。 但系我哋又可以调转咧，即系我哋真系唔系想倒你米啊，只不过纯粹系话喂系咪真系值得咁搏咧？如果咧你系做啲旅游业嗰啲朋友咧，其实你可能都可以。打嚟讲下咧， 而家你哋嗰个期系点样咧？ 唔系，即系你会唔会想带团出去呢两个地方啊？即系喺呢个生意饭碗同埋惊健康嘅情况之下咧，我真系唔知嗰啲导游可能会话：喂，搏一搏啦，好过坐以待毙啊！留喺香港，我食谷种嘅啫。 同埋佢嗰个地方咁大，未必系真系咁恐怖嘅咁嘅情况。 系啊，定系可能旅游业界咧，会唔会如果你唔推出呢啲劈价团咧，系咪都变咗冇薪价咧？系、 okay, 啊，所以呢几样都希望大家可以打嚟讲下嘅。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讲下咧。呢阵子系疫情咁样嘅时候咧，公司要你放无薪假期嘅，系、那个情况系点咧？系咪好严重咧？去到几时咧？咁样同埋讲下嚟而家无薪假期嗰、那个。即系家庭状况系点啊？ 系啊， 系啦，你点样收入啊？嗰、那个 系咪轮住放啊？定系大家集体咧？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 世界殡仪馆为黄卓邦举行香港海关最高荣誉丧礼，灵堂以黄色布置中央摆放黄卓邦身穿海关制服嘅遗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政务司司长张建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等的政府官员、海关关长邓以海、入境处处长曾国卫、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消防处处长李建日、廉政专员白允禄、驻港解放军代表、多名的海关官员和市民到场鞠躬致哀。另外两名殉职官员吴永敏同埋黎智恒的丧礼将会分别在下个月举行。意大利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激增，几日内增至超过130宗，已经造成3人死亡，是欧洲受新型肺炎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奥地利一度暂停来回意大利的火车服务，防范新型肺炎，列车服务几个钟头之后恢复。奥地利内政部话，接获一列载有大约300名乘客星期日由威尼斯出发前往德国慕尼克的列车，有2名乘客发烧，在意大利边境被截停，并暂停所有列车行驶。当局确定2名的旅客对新型肺炎检测结果是阴性之后，列车服务回复正常。意大利确诊个案由原来的3宗，3日内激增过100宗，多项活动取消，包括原定星期二结束的威尼斯面具嘉年华。意大利政府目前未能够确认源头。总理孔特宣布紧急措施，封锁伦巴第等地11个城镇，大约50000人被限制出入。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潮湿，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37点，跌475点，总成交金额55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4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14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0.8跌10.2，阿里巴巴205.8跌7蚊，盈富基金27蚊跌5毫，小米集团12.18跌5.2，美团点评99.95跌3.25，中国平安89.1跌1.9，恒生中国企业106.8跌2.3。汇丰控股56.6跌5仙，中国铁塔1.89升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4，英镑10.084，瑞士法郎7.954，澳元5.147，加元5.876，新西兰元4.926，欧元8.4366。每百日元对港元6.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96。港金现价报1546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1.19美元，卖出1661.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近着佛光街桥底一段就开始挤塞，龙尾在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佛光街去红磡道方向就挤塞，车龙在码头围道。红桃道去敬业街近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考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在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区走廊水街方向坚尼地城、宝林路马油塘村秀茂坪、元朗公路黎维格音平上水。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毒品令到阿林产生好多幻觉，过程非常痛苦。所以阿林决心戒毒。 大家好啊，我是阿林啊，我在这里很想多谢我的一位社工啊，多谢他用他的爱心来感动到我，多谢你啊。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 show 快活人 与你同行抗毒。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我想问你咧，世界上有边条河流咧可以攞到法人资格？ 法人资格，你问法国人都唔识啦。 爸爸，我知啊，就系新西兰嘅旺亚努伊河添。 你点知噶？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 show 快活人。 风 show 快活人， 风 show 快活人，一个连条河都会关心嘅节目。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电话号码1872388啊！我哋今日咧呢个打气区咧就专门咧为一啲咧放母薪假嘅朋友咧就而设嘅嗱。我哋最想听下咧就系、是，其实大家满唔满意呢个安排？即系会唔会咧？你开头就会好多怨气嘅，觉得有冇搞错咁样？但系可能你再见到咧，隔离行业咧有啲直情冇得捞啦。 系， 你突然间就发觉，喂 ，no pay leave 都 直情一个白信封咁样。 白信封，喂，咁而家呢个都俾你休息一下。都仲可以保得住個飯碗喎、 啊。係啊，即係呢陣子咧，其實咧，譬如好似頭先咧，有個聽眾打電話嚟啦，咁啊，李小姐就話啦，唔好以為咧，淨係前線嗰啲叫做服務性行業嗰啲朋友咧，會放無薪假，因為冇人行街買嘢消費。佢話佢做 trading 嘅。做文職嘅，咁佢哋咧，佢話好多佢哋嘅同行啦，好多寫字樓嘅同事咧，佢話佢哋都要放無薪假咯，咁。咁所以即係唔係淨係得服務性行業文職嘅嗰啲都會有要放咯，需要放到時間啦。 係啊，明白。所以如果你都有放緊 no pay leave 呢啲無薪假嘅朋友咧，咁歡迎你可以打你1872388，或者網上留言都無人歡迎㗎。而家電話旁邊有位朋友。 電話旁邊裡面咧有啊李小姐啊。 李小姐 ，hello。 早晨。 你好啊，有佢翻電話。曾志豪，点啊？你嘅情况系点啊？ 系阿李小姐咧，就做学校嘅工作嘅。 系啊！ 我哋系做幼稚园姐姐噶。 哦，幼稚园姐姐，哇！呢、這个平时非常之靠晒你。 曾志豪嗰啲仔最需要你。 系啊，靠晒你，真系换片啊嗰啲。喂，咁而家 系啊，换片嗰啲。 系啊，而家点啊？系咪唔使翻？ 而家要翻噶，我哋都。 哦，而家都要翻。 系啊，但系上个礼拜收到阿丑嘅通知咧，佢话因为可能会再放长啲嘅假，咁即系学校会停课咁样再长啲，咁佢就叫要我哋话校长话叫我哋强制性咧要我哋放无薪假咯。 有冇话放到几时先？ 系咯，即系几时至到几时？ 系啦，有冇期限？ 佢话喺停课期间咧叫我哋自己选择放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无薪假。 吓，停课期间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咁但你而家已经系放緊嘅啦嘛，系咪等于。 我仲返緊工嘅，我仲未揀几时放。 即係但佢之后已经要你一定要放啦。 係呀係呀，因为啱上个礼拜通知收到校长通知咯。 係，咁你哋系要你哋轮住放啊，定系譬如话你有四五个姐姐就全部都要放晒而家。 佢就冇規定嘅，佢話可以你自己放又得，輪住放又得，一齊放又得咁咯。 總之一定要放啦。 係啦。 係啊，因為之前停課開始咧已經做曬嘢㗎啦，其實我哋都即係要清潔嗰啲清潔曬，要洗嗰啲都洗曬，到而家都乜都做曬咯。就是、 唔係喎，但係我見到有啲幼稚園咧都繼續開放咧，因為譬如我哋就上個禮拜接咗啲幼稚園老師，佢哋都唔係啊，幼稚園老師啊，佢仲要翻學嘅。 我知啊，係喎，佢要翻嗰、那個。 咁跟住就話點解你翻學？因為學校都要開放校舍。有啲嗱，有啲學要開放校舍，因為有啲可能真係咧請唔到假照顧細蚊仔嘅。咁但係咧有啲就咁講緊咧，就係話因為佢哋要網上教學咯，老師都要翻學嘅。咁但係姐姐你就老師就算有翻學，你哋都唔使翻啦。 老師就之前就都係強制性放兩個禮拜冇薪假咯。 哦，即系其实可能咧，无论系前线教学定系后勤支援咧，佢而家咧都用咗呢一个方法咧，就系话想你悭啲人手，悭啲钱咁样。 系啊， 但系咧，我哋有个地方就惊咧，因为明明讲到咧就话最早复课咧，可能就话即系最早就3月16号复课啦。 系啊， 但系如果咧而家嗱都其实讲紧争都一个月多啲都唔够啦，但系佢都已经要你哋系咁放咧。会唔会3月16号应该都系要继续停啊？你哋而家收到个消息？ 我哋估计就系咯，好似话收到内部都系会嗱，我唔知佢真定假啦。佢话应该放埋嗰个复活节假先至。 哇！仲有可能要放到复活节 系啦，或者可能教育处宣布你可以复课，但系可能学校自己再放长啲都唔定。 系喂，但系如果咧而家佢叫你咁样放无薪假法咧，你自己觉得嗰个收入咧各样咧，即系顶唔顶到啊？ 咁一定有影响噶啦。 系咯，但系佢呢个会唔会已经系好过直接话喂阿姐姐你真系你而家唔使翻啊咁样？ 其实咧，佢上次咁样同我哋讲咧，佢话有机会cut人嘅，咁佢话而家即系。 佢就唔想吸引，咁所以就叫我哋放冇薪假咯。 其实咧，我哋喺网上面，我哋嘅面书咧都有位听众留言咧，佢就话佢喺一间将军澳一间国际幼稚园咧任职嘅，咁佢话咧早两个星期咧已被辞职，咁啊只因话咧话点解我停薪留职得唔得啊？咁样都行唔得啊？咁样咯。 因为真系唔系每一个机构咧，如果佢觉得话佢睇唔好个前景咧，佢真系索性就成个人头位就 cut 咗噶啦，已经。這個好大件事，係 啊， 因為佢即係我寧願佢而家咁樣都好過嗰個吸引咯。 係啊，我 佢去到呢個地步就係要咁。 係 啊，我覺得疫症 係啊，初頭都唔係好接受，即係你即係硬要人哋嚟放嘅，聽到話一係吸引，一係就放，咁梗係揀放啦。 係啊，你哋學校一共有幾多個姐姐啊？ 而家有 先 五個咯， 就係咯五個。 咁其實都需要你哋嘅認真，因為你咧翻學開學嘅時候，總會係有開學嘅時間噶嘛。 不過就係話有排， 不過就可能要去到三月。 我 先 阿姐姐估計有機會可能復活節添啊，係、 未知， 估計啫， 估咗我哋。 明白。咁你如果你哋而家自己放一個禮拜咧，咁你都係喺屋企，都唔敢周圍去噶咯，係嘛？ 多数都会在家做翻自己平时做唔到嘢，因为平时翻工屋企嘢都做唔到。 系， 我仲谂紧有冇人咧会搵份 part time 啊，即系佢仲去帮手，而家应该就搵唔到 啦。 系啊，当大家都萎缩紧啦，而家真系。 因为我听讲好似话出边有啲廉子请人啊，嗰啲都走去问咧，我有朋友走去问咧，都话唔请噶，其实。 哦。明白 ，OK， 即系劳工处嗰啲咧，打电话去问咧，就话请人，但系打到去咧，都话唔请住咁咯。 OK， 所以大家都知道咧，呢一轮咧可能系有啲即系紧张，真系 系啊。 OK， 好啊，喂，多谢晒你先，李小姐 ，thank you， 唔该晒你， 好，拜拜。嗱，所以我哋啱啱听到呢一位咧就系做校务工作嘅朋友咧，咁啊佢啊惨啦，因为佢就而家就要放呢一个冇薪假啦。咁啊，其他朋友你会唔会咧而家都有相同嘅情况咧？你都可以同我哋讲下嘅电话号码咧。就18723881872388，究竟咧而家佢点样同你去共度时间？系咪真系强制要放呢个无薪假咧？ 小姐，又系你啊！又要兜几多个圈啊？ 你认得我啊？ 其实你可以上网重温风骚噶。 哦，系咩？ 你睇下，一揿咁咪听到咯。 啊，系、啊，真系听得翻、啊。 嗱、啊，小姐，咁今日你要去边咧？ 你兜到我重播都听完为止就得㗎喇。 救命啊！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好，今日讲冇薪假，我哋又有另外一位朋友喺电话度啦。 电话里面有阿May啊。Hello， 早晨May。 Hello， 早晨。 系 May。 系啊，你好啊，点啊？ 你好。 今次嗰个就唔系你喎，系嘛？好似系你屋企人有冇薪假嘅情况，系啊。 我家姐啲女咯， 系啊，点啊点啊，佢系 吓咁啦，佢系两个女嘅，一个结咗婚，一个未结婚，咁结咗婚嗰个咧，原本有个小朋友咧，就系我家姐日日去睇，即系放学去带佢嘅，吓咁就咁啊，疫情之下咁啊，梗系我搭车佢又担心啦，又冇口罩啦，咁又同埋佢个女嘅功课佢又唔识跟啦，因为我家姐始终即系跟唔到去小学啦嘛，咁咪唯有靠佢阿媽啦。咁佢阿媽咁就唔使公司逼啦，佢自己放啦要。 吓、啊，佢呢个系自动放冇薪假。 咁唔系点啊？佢个女点啊？ 哦。 咁同埋有冇人睇？你谂下佢放假噶嘛？ 系。 咁佢又唔想响我家姐成日腾落去，因为始终都系有个危险啦，觉得搭车成。咁啊，咁啊已经系一个啦。咁啊，佢嘅细女咧就系做 sales 嘅。 O、okay, K。 就卖手袋嘅。 系。 咁就上个月呢就已经即係建议佢放大假。放咗就放晒啲有薪嘅大假先啦。咁大假放晒啦。咁就轮到啲冇薪嘅假囉。叫佢哋嗰间铺有四个嘅，叫佢哋自己轮流自己傾掂佢。 即係但係有冇去放几耐呀？叫佢哋。 佢哋其实就叫佢哋每个月都希望有人放到两个礼拜咯。 哇，每个月起码都要放两个礼拜。 起码有一个人放到，即系起码有14日，即系譬如你同佢拆咗佢，即系对拆咯。 所以 咁样做咯。 因为零售啊，佢而家讲紧就系咧，嗰啲 sales 咧又真系可能都冇客上门。 咁又真係難做啊！嗬，個工作，因為佢要即係要嗰啲叫 commission 係咪？係 啊， 對稱。 係啊，其實佢哋好慘啊，因為上即係舊年嘅社會運動咧，佢哋間鋪已經成日頻頻收，即係要收租。 哦，邊區啊？佢喺佢喺邊區？ 佢喺東涌啊。 東涌 哦， 嗰度 已經 係機場 啊，係啊，已經係已經係頻。咁佢公司嗰陣時都算係咁噶啦，頻頻都俾佢哋收收咗，驚佢搭唔到車啊嘛。係 係 頻頻收咗都冇扣過佢哋人工嘅。 哦，咁算係 係算係咁噶啦。咁但係今次咧，咁跟住真係雪上加霜，加上咁嘅情況之下，咁佢就更加慘。咁就老實講啦，兩個女都咁嘅收入咁啊，即係我家姐就變咗真係佢都放無薪假咯。 喂，但我想問翻咧，就係頭先你第一個嗰個女咧，佢係自己放無薪假，因為要湊細路啊嘛。但佢唔驚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即係。而即都公司可能有時都會主動叫你放啦，佢仲自己送上門咧，佢驚唔驚即更加翻唔到轉頭噶？ 係佢個老細一聽到佢咁講， 好開心，係啦， 幾開心、 即自動自覺係咪啊？ 係啊，係啊，直情係即因為佢老細都知佢係湊女啊，同埋我諗佢老細都如得即係你自己話。咁咪咁啦，咁希望即係疫情過後，佢哋生意好翻，可以繼續做咯。 喂，這個就係我哋咧最擔心嘅地方咧，即係唔係話有啲老細想衰啊，而係咧，佢放得呢個冇薪假呢個口咧，有啲人會咁樣話，咦？OK 嘅喎，其實運作到嘅喎，即係以前四個人頭，而家咧可能兩個半都做到咧。 少個人都得嘅喎。 係啊，喂，即係大家明嗰啲老細一定係以慳錢為上啊嘛。佢 同埋剩翻喺度未放假啲，一定會落力啲添啦，係咪？ 係啊，即係佢 驚嘅話真 係驚唔驚啊？真係 驚 嘅，係啊。 同埋咧，我有啲即係額外嘅嘢想講。 好啊，你講。 政府咪話將啲保安會派額外嘅津貼嘅。 係。 其實我做保安嘅。 O K。 嚇，我俾個電話你㗎啦，講過一次一個變態個客話我俾個背脊塞住佢嗰個咧。 係啊，你話佢幾時劈炮唔撈嗰個？ 係啦。其實我就係一個保安員。 係。 我覺得唔應該派錢俾保安咯。 點解啊？ 钱要派要帮嘅是应该帮好像这些逼放无薪假的人。或者是一些真的很前线很危险的医护人员。做奖金给他们。你有钱的你应该是这样使。 明白。 好难得我觉得你这个。但你们自己那行呢你们现在那行怎样啊你个保安。 我们公司每日都有一个口罩给我们。其实公司都扑得很辛苦我们都知道。他可以津贴下我们公司这些即是这些给回我们公司咯。 是。 那就是我老实讲我们日日有工翻。 是。 你说高危吗他老实讲你走出街都已经是高危啦。 是。 我又唔覺得有乜嘢咁特別咁高危，最緊要你做好你自己嘅防疫咪得咯。 OK， 明白。 嚇，但係事實上，即係嗰啲逼放假，真係冇收入嗰啲，真係好慘。 嗯， 好似嗱，我家姐咁兩個女，佢又靠佢生活嘅。 係。 啊，咁佢翻唔夠，佢翻唔足工，佢開唔足工。即係俾少啲，你哋都唔敢出聲啦、 啊。知道，但係咧，你都要接受我哋嘅掌聲啊，因為咧並唔係每個人咧，如果佢真係可以得到一個利益嘅時候咧，佢會好似你咁冷靜咧，就話 我 唔要啊，你俾其他人啦、啊，真係 俾更加有需要嘅人 啊。係啊， 講開啲題外話就係嗰啲成日大聲實呼嗌派一萬派二萬嗰啲咁嘅什麼議員，你哋咁大方減你哋人工派啊？ 明白，所以唔容易啊，真係係啊。喂，阿咩？因為我哋仲有第二啲電話要聽咧，我哋多謝你先，真係非常之。讚揚啊！亦都要大家諒解多啲咧。老細如果叫你放冇薪假，可能咧佢都有好多苦衷嘅。 桂花店，你細個嘅理想係 做空姐。 咁點解而家嚟咗做風騷快活人？你係咪背棄理想？ 一樣啫嘛！我成日都講啊，世界各地嘅新聞，英美澳加連非洲都講埋，咪飛嚟飛去。最重要就係我都係按緊 air 啦。 咁都好嘅，起碼你唔使著住嗰件空姐制服嚇親人啊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同曾志豪、黄耀祖继续做节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剛才有零售啦，有學校的校工姐姐啦，其實也都有保安員啦，即係佢另一個身份就做保安啦。 有做貿易的寫字樓啦。其實電話裡面咧，即係我都聽到聽眾咧，有個陳太打電話嚟咧，佢話嗰位先生做地盤，由舊年咧都已經冇乜點開工㗎啦，咁樣 係啊，所以都各行各業佢哋而家都面對呢個問題 嘅。係嚟緊呢個咧，又話 Tim 啊 ，Tim 咧佢係做酒店業嘅。 哦，係呢個直接係大受衝擊啊 ，Tim。 是你好。 是啊，点啊，你而家有冇几耐都冇需要喺 reception 嗰度 check in 啊？ 其实我唔系属于 reception 嗰个部门。 OK， 你做咩噶？而家系？ 防口部嘅。 防咩话？ 防口部 。 防口部系咩意思啊？ 即系执房啊嗰啲。 哦，即系客房清洁整理嗰啲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而家入住率咧，真系。得翻一成都冇。 你服務嗰個酒店係邊區啊？ 東區，香港東區。 東區咁。 香港嗰邊。 香港東區啊，係。 係。 而家係個入住率係低成點咧？ 一成都冇。 一成都冇。 即係600间房，一成都冇。 即係60间都冇啦。 係。 係啦，係啦，咁就放好多個無薪假咯，要我哋。 你咧？你自己咧？ 都係噶啦。 而家已經喺屋企啦，可能已經。 係啊，係啊。哇！真係要諗定穩定啲。其他嘢做下啦。 喂，但佢又唔系直接，即系难听啲讲，佢又唔系话喂，我哋炒咗你啦。佢净系都叫你放无薪假啫，系咪？ 系啊，同埋要放清晒啲假期先咯。 但系已经放咗几耐咧？你哋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即系啱啱刚刚开始啫，只系 唔系二月中已经开始噶啦。 二月中开始嗱，你之前话放晒自己嘅假嗰阵时，呢嗰啲假系有薪噶嘛，系咪？ 系啊。 跟住之后可能三月之后就开始放无薪假期啦。 系啦，系啦。 哦，咁系拣人，即系轮流 去。个个都系咁嘅， 全部 即系轮流，个个都要放可能一个礼拜。 系啊，即系乜嘢个个部门啊，个个。就算經理級都要放咯， 因為酒店業真係好大件事。我哋上個禮拜咧都見到有一單新聞咧，喺彌敦道啊油麻地咧，本來即係有一啲專做自由行生意嘅嗰個成棟嘅一間酒店集團咧，佢都話唔續租啦，即係佢退翻嗰個租約出嚟咧，佢就唔再租啦咁樣。你諗下嗰個本來係好黃金咧，最肥仔喎，即係賺好多錢喎，佢而家都搞成咁，即係睇嚟呢個酒店業都係好寒冬嘅。喂，你哋有冇咩心理打算啊？而家？自己 就咪而家谂住学其他嘢先咯，即系报住其他课程读下先咯。 系啊，因为咧，我谂唔系话好似讲到灰啊。我见到有啲网友咧，佢哋个经历系点样咧？譬如我哋而家有一个喺网上面嘅留言咧，阿 Fiona 佢讲咧，佢话佢放咗一个月冇薪假，跟住好大吉利是咧，就系收到大信封啦。即系咧，大家好惊咧，就系嗰个系一个连锁反应咧，即系低处未算低咧。咁譬如我哋有个网友佢就话，佢阴公啦，佢又要供楼、供车、供父母，希望快啲揾到工啦。想大家为失业朋友咧，就要打气加油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其实一听到话要放好多冇薪假咧，即系都想问下啲打工仔，你惊唔惊老细有冇同你讲埋下一步啊？咁样， 咁佢就唔会收到大信封住咯。 系， 因为我谂佢都系会预咗可能夏天始终酒店如果真係需要嘅人真係需要好多囉。 係、当然明白啦。 即係佢霎时间一如果生意好返就好好㗎啦，可以。 係啦。 係啦。即係都需要你哋嘅。 需要人手囉。 但暂时都你哋係放緊冇薪假啫，係咪？即係都跟住。 起码都冇听到你嗰度话吸引嘅。 係啦。 佢都未讲话收大信封。 咁叫做不幸中之算唔算係大幸。 喂，算係㗎啦，而家起码即係留返个人头位先。係呀、喂多谢你先。系啊 ，thank you， 你努力啲啦，系啊，唔该你， 大家努力啦， 系啊，大家努力， 好啦， 拜拜， 拜拜， 系啊，网上面其实咧好多留言嘅，譬如话阿涛涛咧就话佢之前做嘉文嘅跟单咧，一月尾就被辞职，都做咗18年啦。阿志娟就话咧做马会保安噶， 系啊， 停咗工个半月啦，因为马会唔开门啊，咁啊保安计时薪唔翻就冇人工啦。 哦，咁其实各行各业而家都有好大嘅影响啦，咁希望大家都喺段时间咧，即系逆境嗰段时间咧共度时间啦。 系啊，唯有同佢斗过，斗长。我哋希望同你继续加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再有两名女子初步检测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相信同北角佛堂群组有关。卫生防护中心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至今共有四宗确诊个案，病人都曾经在今年一月和二月到过位于美伦大厦内的福慧精舍佛堂。南韩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急增，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卫生防护中心已经讨论会不会对到访过南韩和日本的人士采取检疫措施，包括申报、医学监察，甚至是强制检疫，认为要视乎危险因素。举例指，大邱市属于疫区，需要有检疫措施，而来自南韩其他地方就未必需要。对于有在晋阳村检疫的钻石公主号乘客确诊，袁国勇在电台节目说，可能他们在日本检测的时候病毒量不高，所以未能够检测出阳性。又认为如果有香港乘客被验出有抗体，检测结果呈阴性，相信可以提早完成检疫程序。他又認為，多人確診的北角福慧精舍佛堂所在的大廈居民未有需要撤離。他說佛堂明顯是一個爆發點，但暫時未知對整座大廈的影響，如果之後再發現有多人確診就需要隔離。卫健委公布，内地寻日确诊409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其中湖北省398宗，武汉占348宗。寻日内地新增死亡病例150宗，湖北149宗，海南1宗。累计内地有77150宗确诊个案，2592人死亡。另外近20个省市和自治区寻日没有新增确诊个案，包括北京、湖南、河南、天津、福建、内蒙古、黑龙江、辽宁、河北、上海、山西、云南、新疆和江苏等。另外多省降低疫情的应急回应，甘肃、辽宁、云南和贵州由一级调整为三级，广东和山西由一级回应调整至二级。内地传媒报道，昨日有三名医护人员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殉职。康泰旅行社决定取消下个月15日之前出发的南韩首尔旅行团，涉及大约30团，共570名的团友。已经报名的乘客可以选择转团，保留团费6个月，或者是扣除手续费之后退团。至于下个月15日之后出发的首尔旅行团，康泰话稍后再作安排。康泰指出，鉴于南韩大邱爆发新型肺炎，需要保障客人和员工的健康安全，并会密切留意最新情况，作出适当调整。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会在官方社交媒体和网页公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39点，跌370点，总成交金额643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9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10点，升8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3.4跌7.8，阿里巴巴207.2跌5.4，盈富基金27.15跌3.5，小米集团12.28跌4.4，美团点评100.5系跌2.7，中国平安89.25跌1.75，恒生中国企业107.3跌1.8。汇丰控股56.65冇起跌，中国铁塔1.91升7仙，中芯国际15.7升4.8。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793， 日元 111.56， 瑞士法郎 0.981， 澳元 0.661， 加元 1.327， 新西兰元 0.632， 人民币 7.033， 英镑对美元 1.294， 欧元对美元 1.083。港金现价报15,435蚊，升2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9.88美元，卖出1,660.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啦，车龙排到去新围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胜利道啦。红桃道去翻敬业街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考明街。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车多。咁渡船街天桥去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大家留意啊，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毒一分钟。 十个吸毒者，十个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为了切合吸毒者不同的戒毒需要，令到他们能够摆脱毒品，重获新生，本港提供多种模式的戒毒治疗和康复服务。 例如有由非政府机构推行的自愿住院戒毒计划，以及在滥用精神药物者辅导中心和戒毒辅导服务中心提供的社区为本服务。同埋由医院管理局所设嘅物质误用诊所，及由卫生署提供嘅美沙酮自愿门诊治疗计划。 至于隐蔽吸毒者，佢哋可能喺工作、日常生活当中同其他人冇好明显嘅分别。如果佢哋唔主动求助嘅话，其他人可能好难去辨识佢哋系吸毒者。 唔使担心，禁毒处设有求助及咨询热线186186，以及 WhatsApp 或微信即时通讯服务98186186，方便吸毒人士及早求助。 我知道大部分人并唔系一次就能够成功戒毒嘅，要完成戒除毒瘾，并唔系一朝一夕嘅事。 虽然戒毒过程真系一啲都唔容易，中间仲会充满挣扎。不过喺戒毒路上嘅朋友仍然要对自己有信心啊！只要坚持，一定能够成功戒毒。 以上资讯由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城，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你来啦。 喂，来啦，个音乐啊。 来。嘿，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早晨大家好，今日呢就是由我 Mr. Joe 呢负责这个广播道人妻信箱的。可能大家对于我 Mr. Joe 呢比较陌生啦，其实我自己呢是一位婚姻辅导专家来的。每年呢都收好多不同的情侣啊夫妻的求助的。啊、但好多人问到乜嘢系真正嘅婚姻呢，呢一个例子呢我会同佢哋分享嘅。曾经我试过收过一封来信嘅，有一位嘅人妻就对老公每一日一翻到屋企就要打机呢一样嘢觉得好无奈。有一日人妻放工翻到屋企又见到佢老公喺个客厅度打紧机啦。 上上上耶、今次又食鸡啦。 老公我返嚟啦。 啊老婆返嚟喂好喂喂、送喺雪柜喂你我自己叮返嚟食喂喂喂喂快快快快快。哇哇哇。喂姐哇哇。 喂老公。 咩呀、啊、 你又食完啲嘢啲碟啊做咩放晒台面唔得去洗呀仲有 啊。唔好喐唔好喐唔好喐 唔 好喐。喂 咩唔好喐啊。 唔係我唔係同你讲啊喂。 你同边个讲唔好喐啊。 我同阿强讲喂。 哎呀 得啦喂我打埋两铺先啦打埋呢两铺就搞啦。 冤不难臭乱咁放，你又唔放入洗衣机？ 我都话打埋两铺咯。 喂，你次次都系咁讲噶，啲碟同衫啊，最后咪又系我洗。 哎呀，死咗啦！喂，得啦，喂，我翻工好辛苦，你俾我翻屋企唞下得唔得啊？ 平时已经唔使你煮饭嘅，连家头细务都系我做，你仲话攰？你攰啲乜嘢？ 喂，我翻工都要用体力啊、心力啊，你估我擦鞋唔使用力噶？而家我好花精神噶。你有压力，我有压力，我打铺机系咪都要俾你嘈啊？ 哦，咁即系我翻工嗰啲就唔系压力嚟嘅，你嗰啲先叫压力，我都系为头家劳心劳力噶。 咁咪啱咯，即系你又咪又休息咯，你唔都即系大家都唔使烦啊嘛，你唔系我唔系咁嘅意思，总之就系、 是、你唔系咩意思？你自己谂下，你为头家做过啲咩？你付出过啲咩？ 喂。我有俾家用你㗎喎。 俾家用大晒呀屋企呀家同细母呀两个人要分担㗎係两个人啦。一头家係两个人两公婆要分担㗎。你以前都唔係咁嘅你变咗。 点呀係咪又要讲呢啲呀你等我你等等先啦。喂阿强我唔打机住喂係咁係。 我几时 又变咗呀、 啊、你以前呢好外向㗎。但是你啊呢一两年又唔知道发生咩事，越嚟越宅喺屋企。上个礼拜啊，我爹哋妈咪叫饮茶，你又唔去，用翻工做藉口。其实啊，其实匿埋喺屋企打机叫你嘅换电锅唔知啊。 即系你都知道我好怕见到佢两老噶啦，佢一见面咪同你一样咯，又问我呢样又问我嗰样。佢淨係关心我话你升职未呀一个月搵几多呀、啊、喂点解你人哋又去外国读书呀你又仲踎喺香港呀、啊、几时由公屋搬去私楼呀、啊、喂大佬呀系咪烦唔烦呀我唔识答佢啦真係。 我知道我有帮你顶㗎我帮你顶佢即係佢哋问 你。你有鬼呀、啊、你一齐闹返我就淨係。 佢哋只係关心我哋咋嘛咁有压力可以一齐面对㗎。咁佢 都 系问 咋 嘛。 面对呀、啊、你去面对。 嗱好啊饮茶你唔去。我都算啦，嗰日啦，我带阿仔啊去小学面试啊，想揾你一齐去啫嘛，你就话你肚痛唔去啊，你阿仔去小学面试你都唔去？ 唔系我话肚痛，我系真肚痛啊！ 好啊，自以前啊，我哋仲会一齐去跑步做运动啊，而家一放工你就翻嚟挂住打机打机打机打机，你净系识打机，你睇下你个肚腩，你睇下，你以前系小鲜肉嚟嘅，你而家系大嚿肉啊！ 即系中年发福。你冇睇最近余文乐都变到周润发咁样咩？我同佢一样啫嘛。 你唔好讲我听，你唔好讲我听，你嘅转变系咁样。你啊有几多日啦系真真正正陪过我同个仔嘅？ 喂，我而家系咪唔系每日喺屋企陪你咩？你日日翻到嚟你都见到我啦，人哋又惊我老公去滚啫，你翻到嚟已经望到我啦，你仲想点啫？我要少少私人空间，我同阿强打机啫，系咪咁都唔得啊？ 我应承我，你唔可以净系挂住打机。 喂，你头先讲咁多真系废话嚟，你啲唔体谅我噶而家。 我唔系唔俾你打机，我即系唔希望你玩得咁癫，玩到咩事你都唔做。 阿老婆啊， 你连啊嗰啲都懒得做啊，你知唔知啊？ 大佬啊，你自己照下镜先得噶。 我照咩镜？我日日都有照镜，唔使你提。 唔系你照下镜都知屋企有几大啦。我你话斋阿仔都小学啦，你估咁容易可以有空间做嗰啲嘢咩？你哋明明我打机，我开咗铺 game 出嚟，我唔断得线噶，我唔可以 offline 噶。如果唔系，我会俾人扣分，或者俾队友闹噶。我作为一个负责任嘅男人啊，我要对得住我嘅队友噶。我带得队友出嚟，我就要佢哋齐齐整整翻屋企啊！你明唔明啊？ 你竟然吓，你队友闹你就惊到死，你俾我闹你就冇所谓，我你啲吓，你啲猪队友 friend 晒啦吓，最紧要过我哋啦，系咪？ 阿老婆，你看住我的眼睛， 我看。 你当初揀我都系有我责任心，你先揀我啫。你而家明唔明啊？ 你而家咪变咗啦？ 我就系继续我个责任心，我玩开呢一只无双食鸡啊！成队人睇我头噶，你知唔知啊？我喺公司啊头耷耷，我喺打机嗰度我系阿 head 嚟噶。如果我呢个队长贸然行开咗，你话我点对得住同我出生入死、晚晚陪我玩通宵嘅呢班队友啊？你话我点啊？你话我对唔对得住佢哋？ 好威啊 ，carry 晒成队人添啊，做阿头啊！你梗系依间屋企嘅一家之主啦，你有冇 lift 过我哋啊？ 我队友而家紧急呼唤我，我唔同你讲咁多，我入房做正经嘢系咁。 其实我想讲呢句好耐噶啦，你哋两个可唔可以唔好再嗌交啊？但系故事讲到呢一度，阿人夫入咗房之后，佢系选择继续一边打机一边咧喺电话同嗰啲网友喺度呻。我哋听下佢讲啲乜嘢啊？ 黐线嘅阿强，我话你听真系，我平时翻工啊，对住佢都已经好有压力噶啦，你明唔明啊？我放工翻到屋企，我睇住老婆，睇住个仔。我压力真系爆煲咁滞啦，但系佢傻噶，我仲要听埋佢啲亲戚喺度闲言闲语。大佬啊，请你食两笼虾饺，我使唔使听你讲咁多嘢啊？我而家靠打机咋，我攞翻少少满足感又有咩错啊？佢而家想我做乜嘢？系咪真系要好似听《风骚快活人》里边同行抗毒嗰啲？佢系咪想我去到嗰啲地步啊？ 冷静啲，冷静啲，转咗， 真系我明白。我仲系好爱我老婆同我仔，但系佢唔好咁逼我先得。贾强，你话系咪啊？ 咁喺呢一个时候，原来人妻就喺门罅嗰度偷听紧老公同阿强讲嘅对话。人妻个心就咁谂啦。 点解佢宁愿同网友讲咁多心底话，都唔同我讲咧？呢个系咪我老公嚟嘅咧？我认识嘅老公去咗边度啊？ 嗱，大家睇到啦，男人同埋女人谂嘅嘢真系好唔同嘅，所以喺呢个时候，人妻就决定敲门入房同个老公诉心声啦。 各，老婆， 我咩都听到晒啦。 咩听咩啊？你咩听到晒啲咩啊？ 你咁中意打机，当初就唔应该同我结婚啦。 点啊，大佬啊，打机同结婚点可以捞埋一齐嚟讲啊？我只戒指贵过嗰部游戏机好多噶。 你唔好同我讲呢啲嘢啊！真正嘅婚姻你知唔知系咩？ 咩啊？ 本来就系可以保持原本啊嘅兴趣或者生活噶嘛。你仲记唔记得你嘅当初个初心啊？仲记唔记得我哋结婚嗰日？你承诺嘅嘢，你宣誓讲嘅承诺系啲乜嘢？ 我嘅初心咪连同个初夜都唔见咗咯。 而喺呢个时候，老公嘅脑海就浮现翻当日喺教堂行礼嘅画面啦。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请在座各位见证，从今日起，当老婆你喜乐时，等我都分享你嘅喜乐；当你忧伤嘅时候，等我分担你嘅忧伤；等你喺健康或者疾病之中啊，我都一定会支持你嘅，同你在爱里边共同成长，我终生对你忠诚啊，直到永永远远。 老公，我愿意。 劈啪四秒五秒。 夫咧就真系醒觉啦，仲同佢老婆咁讲添。 老婆，对唔住，我知错。 你好考演技喎，今日我 唔会再挂住打机，我会勇敢面对我哋嘅困难，我会尽心尽力做翻个好老公。喂，阿强，你行快两步死，我会继续做翻个好爹哋嘅责任噶啦。 你要讲得出，做得到啊！ 阿强，快啲！死啦喂呀！ 嗱，我 Mr. Zhu 作为一个专家就咁样讲嘅，真正嘅婚姻系喺呢个屋企入边，每日咧都会发生一啲你唔想做或者已经做到好厌倦嘅事，又或者会觉得好烦、好攰，想逃避，但系无奈咁样笑一笑之后，你都会选择停下脚步，企喺另外一半嘅身边，陪佢一齐面对同埋解决呢一啲嘢，先至叫做婚姻啊！你话系咪？ 虽然没能穿上披风化身超人英雄，虽然迷作一呼百诺万人迷的总统，懵懵懂懂碌碌庸庸寻遍宇宙苍穹，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我不在乎活得平凡辛苦，日子渺小重复，儿时做的梦褪色荒芜。我不孤独，再有你的旅途，我就心无旁骛，陪你看日出，在暮色中漫步。有时晴朗，有时无常，一辈子的天空，我们一起每分每秒穿越同个时空，缓下步伐，再不莽撞，闷着头往前冲，用尽我所能珍惜你而从容。我不在乎我的平凡辛苦，日子渺小重复，儿时做的梦褪色荒芜。我不孤独，带有你的旅途，我就心无旁骛，陪你看日出，在暮色中漫步。 古巨基的这首歌呢，说个歌名真是冧到呢，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啊，送俾头先咧呢一对打机闹交嘅夫妻。我谂咧，老公可能最尾就要逼住都要讲呢句：老婆，搵到你咪成功咯。你话系咪咧 ？VO 组吓， 我觉得系啊。其实咧呢啲咧生活上面嘅小处理咧，其实都几难噶。有阵时你谂下，即系结咗婚咁多年，好多嘢真系奉旨噶啦嘛。嗰啲家务点去分啊？啲责任点样去分啊？嗰啲咧，其实都真系好容易有拗撬啊！嗬。 我觉得呢个 case 咧，好似咧写咗一个喺阿豪仔里面屋企嘅缩影咁。 点解咧？你又何常见得系咁样咧？ 问下啫，系咪啦？ 咪咯， 咪 咯。我啱啱，你知唔知我啱啱想讲咩咧？我话咧，如果咧呢一个系缩影嘅话咧，啱啱就唔系缩影， 系咩啊？ 系倒影。点解咧？点样倒咧？我系我老婆打机，系我老婆打机，我就冇打机。真系啊，我又好少打机。 Mini 唔在场，我 系 唔知 嘅。你知唔知咧？即系我正想讲咧，究竟呢啲 case 咧系咪真系净系得即系老公打机搞成咁咧？我想话我老婆咧早嗰一两日咧，因为佢哋好多嗰啲朋友都 home office， 每日做咧，第二日唔使翻工啊嘛。佢哋真系会夜晚咧，佢哋会约埋一齐就喂。准备开局咯，即系你啲知嗰啲咧咩诶，恒来也咩来也都嚟晒咧，真系名副其实恒来也，成晚喺度打麻雀嘅，系啊，好搞笑噶。不过我觉得咧，最紧要个分别系咩咧？你就 feel 到就系佢玩牌嗰一刻咧，究竟系因为咩原因？系因为佢真系好大压力，佢真系咧想松一松。 同埋佢，你讲紧夜晚啦，应该做好晒所有嘢先玩啫。 即系所有嗰啲咩家庭细务搞掂晒咧，就真系松一松。如果好似呢个古仔咁样咧，我谂就系双方都唔明白，就话我老公点解我每次翻嚟都见到你打机咧？系呢个位啫嘛，系咪？ 我自己通常咧喺呢一啲咧，即系有你谂下啦。兩個人一起生活，但都有自己個人的喜好的嘛。例如我就喜意打麻雀啦，係咪？咁有陣時你諗下老婆嗱，呢一啲都係一啲拗撬的可能嚟嘅喎。做咩又出去打牌啊？ 一齊打咯， 唔得嘅， 一齊打咯。 我隔離嗰個唔打牌， 打牌嘛，佢嗰個 一定會有啲咁樣嘅，佢都分唔到一萬至九萬，咁點打啫？東南西北又分唔到喎，係咪先？ 喂，咁呢方面我幾好啊？你知唔知啊？ 唔會單打牌起碼係咪？ 唔係啊，真係咧。 你好快咧？請問曾志豪。 以前佢哋仲可以即係疫情未嚴重，咪出去打牌嘅，或者佢嚟屋企打牌咧。佢哋有陣時都會間唔中咧，懶好心咁問我：你要唔要打啊？咁樣咧，即係覺得我冷落咗喺隔離咧。但我冇嘢喎。 你係被冷落嗰、那個。 唔係因為咧， 因為你都好忙，你都而得。 唔 係啊，又唔係啊？曾志豪話：而家你被你得你唔好得閒理我，我有我自己空間。 我比你哋兩個訓練得多啊！ 我费事嗰啲牌技咧又拖累人咧，我你知我越嚟我越嚟越有自知之明啊，所以佢一叫我打牌嘅时候咧，我心里边都 唔好现场， 唉，算啦，费事雷街坊啦，系咪先？一间又嫌我啦，咁我咪算咯，咁样系咪？我呢啲几就得人系咪？ 但系呢一啲咧， 呢方面你做得几好，系。 即大家嘅嗜好唔一样嘅时候咧，我平时会选择咩方法咧？我会尝试选择一个公平嘅方法啦，即系譬如今晚我选择出咗去又打牌，跟住咧，好似下一次咧，大家暗砍咧会又系知道嗱，咁下一次你又同阿朋友出去玩得开开心心啊，即系咁样嘅话咧，嗰个比例系嗱，我一次出去玩，你出去玩一次，即系咁样嘅话咧。大家好似慢慢會有一個默契喺度嘅，就係唔會干涉對方做一啲佢自己中意做嘅嘢咯。 會唔會玩玩下越玩越多次嘅咧嚇？ 唔係，咁你冇公平咯。即係嗰件事，大家係建基於一個公平嘅心態咧，就係、是、嗱，你去玩一次，咁下次到我去玩啦。咁但係大家會替對方開心嘅喎，即係有陣時都要透透氣，唔係咩都要對住噶嘛，係咪？ 喂，唔係喎，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寧願咧，即係譬如我今日真係約咗阿祖你去打牌啦，咁我就會叫阿華，不如你。呢一日呢段时间你都约你个 friend 啦，咁咪大家喺即系同一个时间都系缺席一次啫嘛，你明唔明？ 我觉得呢个都 OK 嘅，大家都仲可以有一啲自己嘅私人时间啊嘛，做自己想做嘅嘢。我觉得嗰样嘢有呢个嘅私人时间，其实对段关系咧系正面嘅。 但系而家讲紧嗰个打机嗰个咧，系因为好大压力， 即系佢乘机系啊。但我睇过咧，知唔知台湾咧，佢哋好中意打机噶嘛？我睇过台湾有个网上嗰啲打机新闻咧，就好爆笑嘅。佢话咧有一次咧，佢就唔系结婚嘅男女朋友啫，佢就话咧个男朋友咧好耐都冇同个女朋友开。心咧，突然间有一日咧，佢主动咧就同女朋友讲：喂，今晚我哋可以哇，即系大发神威咁样。咁啊，女友咧好奇，系啦。咁啊，女友咧就 坐咗蛋又好耐， 系啦。佢又好奇怪，佢话：哦，点解咁好咁即系疏爽今次咁啊？咁佢都 OK 嘅，大家都系啦，即系个意思啊。咁佢哋就即系行埋啦。咁咧一路行埋完之后咧。嗰、那个女朋友先问佢男朋友，佢话：点解今日你突然间咁有兴致咧？咁样咁有兴致咧？咁样咁，然后咧、那个新闻咧就个男朋友咧同佢讲，我就话：唔系啊，因为咧今日咧我哋嗰个咧国服咧休战啊，即系佢哋嗰啲伺服器咧有阵时要维护啊，有维修咧， okay, okay, 就嗰日安唔到拉，佢就话嗰日咧就有，佢话伺服器嗰日有维护啊，所以咧佢就可以。 因为我 可以维护翻 佢 啲感情， 真系又似佢真系。 我谂起我真系好爆笑，真系个男朋友。 对住个女朋友讲，即系话我平时系宁愿拣打机都唔拣掂你噶。 又唔好咁讲，系啦。 其实佢未即已经讲咗咯，佢同个女朋友咁讲有分别啫。 咪即系可能系话，你睇我一唔打机我就揾你啦。 系啊，所以系 排第二啊， 打机行先， 排第一 噶。 No， 排第一，一冇打机就第一个揾你啦。 哦， 系咪先？ 佢系排我前一嘅。排 第咁样同阿钱讲啊，睇阿钱会有咩反应啊？头家就变咗啦。 阿华嘅籍口岂止得一个咧？ 其实阿华一个聪明人， 佢应该咁多年都揾咗好多唔同嘅理由啦，同埋籍口咧出嚟。 喂，我认真啦，即系好似头先咧嗰个个案里面，我相信咧喺好多家庭咧里面咧都有啲咁嘅事发生嘅。 系， 即系话讲紧咧个老公唔会帮手去做家务啦。系咪？咁、 哦、 啊，跟住就揾担啦。 嚟紧呢两分钟啊，天你自己扫心声啦。 系咯，你扫心声啦。我哋整一整俾你啊，系俾啲 echo 你吓。 啲仔啊，女啊，全部 啲仔啲女啲女， 都系个老婆搞啦，系咪 搞啦，搞啦。 咁我老公做过啲咩翻嚟屋企？ 做过啲乜咧？做过啲乜啊？打嘢啊，打嘢。 系咪做大嘢？ 系咪做大嘢？唔系，咁老公嗰个苦，有冇人会体谅佢先？ 咁你男人嚟㗎嘛？ 男人唔使有苦咁咩？真系 男人系有， 唔系咯？ 男人嚟㗎嘛？我女人嚟㗎嘛？ 系咯？ 有阵时候会讲男女要平等㗎喎，你话系咪你讲大啊？ 冇意思喎，系咪先吓？咁所以你话呢个个案咧，我觉得咧，即系首先我哋要多谢我哋阿同学仔咧，阿鱼啊拣得好好嘅，系啦。咁虽然咧就中间嗰啲悲剧咧，我都觉得好似阿祖话斋，会唔会转得咁快啊？突然间谂起结婚嗰一日就冇事，真系哇好艰苦嘅。但佢真系提醒你。可能个老婆咧望住老公咧，同埋个老公呻嗰啲心声咧，升唔到一齐噶。明明佢都话佢好爱个老婆同个仔咧，但系个老婆第一句听到就净系话：我哋不如唔好结婚啦，你净系挂住同啲队友打机咁样。所以咧嗱，同你嘅队友又要多啲连线，但系同你嘅老婆咧 都系多啲连线噶， 系啊， 连埋气啊，因为你哋一家人嚟噶嘛。 伺服器要维护，你哋嘅婚姻都要维护噶。听新闻啦吓， 复工率已经超过90%。 江苏、山东、福建和广东等地复工率亦都超过 70%。 口罩企业产能利用率已经达到 110.3%。 全国粮食应急加工能力复产率已经超过 70%。被問到有冇需要因應疫情改變今年嘅經濟增長目標，從亮話中國經濟仍然有好多有利條件完成中央定下各項嘅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另外，佢表示為配合復工復產對口罩需求爆發增長，全國已經不斷增加新嘅口罩生產線，同埋對普通口罩等嘅生產。截至前日，口罩的日产量达到5477万个，较月初增长 2.8 倍，近20日已经累计生产5.7亿个口罩，相信可以满足复工复产的需要。他又表示，由2月开始已经扩大医用 N95 口罩的生产，截至前日 N95 日产量近92万个，确保湖北和武汉的需求。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微雨，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早晚有薄雾，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97点，跌411点，总成交金额69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9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10点，升8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2.4跌8.6，阿里巴巴206.8跌5.8，盈富基金27.1跌4毫，小米集团12.24跌4.8，中国平安89元跌2元，美团点评100.3跌2.9，恒生中国企业107.1跌2元，中国铁塔1.91升7仙，建设银行6.4跌6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3，英镑10.083，瑞士法郎7.947，澳元5.15，加元5.875，新西兰元4.928，欧元8.4344。每百日元对港元6.9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4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86点，日经平均指数今日是。日股是无事的。港金现价报15,435元，升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0.45美元，卖出1,66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到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去尖沙咀就在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挤塞，龙尾在湖中大厦。湾仔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挤塞，车龙就在普洛里对出，是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方向上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6号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www.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指定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摘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巴士顾客服务中心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做咩啊？个样咁愁嘅？哦，我唔系问你做晒功课未，我系睇下你有咩唔识帮下你啫嘛。个个父母啊都紧张自己仔女噶啦。哦，我知道，尊重你都好重要。嗱，我尊重你嘅决定，做完功课重温风骚快活人，好冇？ 做咩都好， 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 桂花妍、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桂花妍、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二点十分啊！风骚快活人啊，不如请阿女郎啊讲讲天气先啦吓。 系啊，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0%啊。直播室有曾志豪啦，有桂花田啦，咁有 home office 嘅黄耀祖。 早晨，早晨，系啊，两位拍档先啦吓。 好啊， 你哋有冇试过咧搭嗰啲公共交通工具，例如嗰啲铁路啊、列车嗰阵时咧？即中间有人要揿嗰啲紧急掣啊？有冇遇嗰啲？ 啊，又冇试过喎，认真。系嗰阵啊，试一次咁多咯，系即系之前嘅嗰啲叫做社会运动嘅时候咧，个个都系去委屈住开翻段门，等埋其他嗰啲市民要上车。 但 系 佢都冇揿紧急掣嘅系嘛，佢 hold 住道门啫嘛。 都 你讲有其他嘅乘客嘅揿咗紧急掣， 紧急掣、哦、 啊系，嗰、那个系 hold 住 hold 住道门啫嘛。 紧急掣又 好似我都未遇过， 未遇过。 我记得我有遇过嘅。我记得有一次咧，就有人嗌非礼，跟住咧系喎喺个地铁嘅车厢有女仔嗌非礼， 你终于都俾人捉到啦你。 唔好咁讲，哎呀， 唔好乱讲， 系啊， 好严重啊！ 我哋咁话真系唔可以乱讲。 非礼即系话你非常有礼貌啊，话你 系 啦， 你又要学 即系受控系咁解噶嘛？我个名 系啦，跟住咧就俾人哋即系即刻有人啊边度咁样，有人嗌啊，有少少混乱嘅情况。跟住咧我就见到即刻有人就揿咗嗰个对讲机紧急掣，就同咧车长讲就话咧有状况啊，下个站要停低车，有冇工作人员可以嚟帮手啊？咁样。跟住就即我自己目测嗰件咁样嘅事啦，但今次咧呢单新闻咧就发生喺日本嘅， 系 佢哋嘅喺福冈嗰度发生嘅，佢哋嘅交通部咧就话今次系第一次有因为呢一个原因而导致有乘客咧触动呢个紧急掣，知道列车咧短暂暂停停驶嘅。 我估有人咳冇戴口罩。 好，阿田你估？ 即系呢个非常时期啊？ 系啦，定系？ 系啱啱发生噶。 啱啱发生，礼拜上个星期尾发生嘅啫。 啱啱发生，可能都真系，可能都真系同疫情，系咪同疫情有关嘅？就 我想讲，其实豪仔估中咗。 耶！ 系啦，我都觉得 咁夸张啊，而家 系 咁夸张，因为我哋其实前阵子我哋上个礼拜做节目咧，都会话啊，有阵时都会见到日本方面咧，佢哋嗰个防疫嘅意识啊，各样嘢好似相对地唔算好强，但可能咧唔同嘅报道又出现咗，钻石公主号又出现咗啦， 惊咗啦。 福冈呢度可能真系惊咗，佢做咧本身呢架车咧就行驶当中嘅，但系突然之间咧就有一位嘅朋友。就咳， 系 真系咳嘅啫。但系个问题系咳之余系冇 戴口罩， 所以喺呢个时候咧就已经有其他嘅乘客咧就觉得不满啊，所以就即刻喺呢个时候，只不过有人咳咋，佢哋就揿咗呢个列车上面嘅紧急掣去通报，而车长咧见到个显示灯着咗， 系， 所以咧就要紧急刹停嗰架列车。 哎呀，吓，咁即系可能真系佢哋冇乜几好会咁样嗬，即系 系啊，所以系啊，后屘嗰啲职员咧就系即刻走去了解发生咩事啦，就发现原来喺呢个原因而当中喺架列车上面度咧，其实咧冇戴口罩咳嗰个人咧系同其他嘅乘客咧有个少少嘅口角咁样嘅，嘈咗几句嘅咁样，但系最后咧佢哋就话今次真系第一次啊，咦？乘客冇戴口罩为原因，导致要短暂停驶咁样嘅， 其实都几大影响嘅。认真，因为你知佢哋嘅铁路咧好繁忙噶嘛，即系喺日本里面系嘛，停一停咧，跟住后面嗰啲即系影响后面嗰啲好犀利啦。但系竟然系因为有佢哋嘅市民。 会见到，我谂佢系因为口角嗰度斜先咁， 系啊，太夸张啦。 但系问题点解会有口角咧？就系、是、因为嗰人咳，佢冇戴口罩。 系啊，但系如果你话咧，即系冇戴口罩咧，我哋之前都有讨论过咧。有啲西方國家咧，佢哋而家都仲係唔興戴口罩噶嘛， 係啊， 仲要調翻轉喎，見到你戴口罩咧，佢、 啊、 會鬧你做乜、 啊、 你要戴口罩喎，係 啊， 即係所以呢個一罩咧就幾唔同先得噶而家。 我自己有個少少嘅經歷嘅，就係、是、我上個禮拜五咧完咗做完節目之後咧，咁其實呢一個疫情嚴峻嘅時期咧。我係冇乜出街食過飯嘅，因為你食飯，你即係你走唔甩，一定要除口罩。 冇錯， 即係個感覺會係有啲驚嘅，真係。咁嗰日咧，即係心血來潮，真係好耐冇食日本嘢啦，我想食下日本嘢咁樣啦。跟住就去咗一間餐廳入邊度啦。其實入到去咧，嗰個大委員咧帶咗我呢張台啊，咁我自己一個人啦，你坐呢張台啊咁樣。其實喺嗰一刻咧，人即係我自己會有一個莫名嘅恐懼啊，那個恐懼就嚟自於。哇！我同隔離嗰張台好近嘅喎，如果佢咳咁點啊？喂，我食緊嘢，我冇得走嘅喎，即係自己第一步就有呢個熬底臭，自己走咗出嚟啦。跟住咧都，唉，吸啖氣，冇事嘅，唔使驚，唔使驚，要正常生活嘅，咁就坐低咗啦。跟住就聽到隔離台嘅人咧。佢哋讲国语、哦， 系， 跟住喺嗰个阵时咧，个心咧就更加惊啦。但我又觉得，唔可以咁衰嘅，人哋讲两句国语，咁你就走，你系咪歧视人？即系你点样？你即系大约自己又讲唔通，自己入边到天使魔鬼咯、哦。 明白。 我谂我哋应该香港度住，佢哋讲咗两句，可能见我望一望啦。佢哋跟住就全程用广东话继续去对谈啦，咁样。但我觉得而家咧，即系。大家喺呢個咁嘅疫情底下，真係會變成一個驚弓之鳥。我去多間餐廳會驚，喺日本福岡嗰邊有人聽到，你咳咗喎，唔戴口罩，我就會更感激制咁樣咯。 係啊，我嗰日咧就落咗樓下咧飲咖啡嘅地方咧做嘢嘅時候咧，我本來咧成日都話而家少人去啊嘛，咁咧你基本上就可以自己獨霸一張台咁制啦。咁點知嗰一日咧唔知點解真係老襯當旺喎。一落亦不絕啦，即係我幾大旺啲客，一入到去之後咧，不停有客入嚟坐。咁咧，我本來自己坐喺嗰個位度咧，二人座位咧，隔離嗰張台係冇人嘅。不船種咧，就有一個男人坐咗喺我對面。咁雖然我同佢都仲隔咗一個走廊，即係一個人行得過嘅走廊位嘅、 哦 okay, ， 但係都近噶嘛。佢仲要打對台嚟坐咧嗰個位咧。跟住我幾衰啊，就好似頭先阿祖咁樣咧，不停咧即刻喺度諗啊死啦！佢咁近，佢又唔戴口罩，因為佢飲咖啡咧，佢又喺度講嘢傾電話咧，咁搞到我就焗住要戴啦。一路戴咧，佢一路講，佢仲要講出句説話咧，佢又無端端話冇啦，過年前都冇再翻去啦，好耐都冇翻去啦，冇嘢撈啦。 咁即係話， 唔係佢都冇翻啦，即係其實佢好耐冇翻，但係你硬覺得唔舒服咧，於是乎咧，你周圍望，終於見到咧，隔四五張台咧有張吉嘅咧。我真係不惜一切咧，幾大動作啊！我又搬電腦啦，搬咖啡，我搬咗三次，我都搬咗張台走咗，即走。 但我哋呢啲其實係人同人嘅隔膜越嚟越遠，定係我哋嘅保護意識強咗咧？ 喂， 即係點講咧？ 我嗰日咧有個朋友咧，又因為我喺樓下即係食快餐嘅時候咧，咁佢住附近啦，我落嚟吹陣水啦咁樣。佢落嚟坐嘅時候咧，佢本來咧就坐我對面嘅。我第一時間同佢講話，喂，而家呢個時期你坐我隔離啊，唔該。因为 即系俾你喷咗对面， 因为连医生都有教咧，佢就话如果无可避免嘅聚会咧，佢话最好第一就戴口罩咧，第二唔好打对面坐咯。咁你大家坐喺隔篱咧，假设你真系要飘啲菌咧，都系向咗出边咧，就起码唔系你互相交叉感染啊嘛。无端端变咗咁样嘅，好得意话你坐隔篱，唔好坐对面，唔好坐对面真系。即系如果打麻雀咧，你对家系好危险嘅而家 吓。意识就高咗， 加好啲。 我只系话意识高咗咯， 高咗 就唔系话想话即系歧视人哋冇呢啲嘢，只不过想保护自己多啲。 冇噶，其实你究竟系你歧视人定系人哋都调翻转歧视你噶嘛？ 你估人哋唔担心嘅咩？系咪先？所以都系双向嘅，咁但系真系冇办法啦。有时出去食嘢系你会紧张咗嘅，不过你咪话啦，嗰啲侍应门咧，佢哋都要招呼你，你估佢唔紧张过你咩？ 系咯，上次收银嗰个都中咗招噶嘛，系啊，所以而家我哋咁一紧急制，休息一阵先吓。 在马路那边的人，亦 仍然也未听到心跳呼吸，转过身，车厢里面无人再问。谁若冷淡告别每个早晨，胡乱这样对话就快荒废一生。说一辈子分担责任，遇上每日怎骚动我灵魂。其实你怕理解我敏感，未当真，纯属来跟我同虚构情感。一个很远的找个人抱紧，这个很近的消耗年份。今天我再淡然同度人生，谁慈悲还残忍。 I may not be physically alone, but mentally, there is no one in sight. We are all born alone and die alone. Not go 再沉了，不该再埋怨，应该感恩。都市太闷了，心都冇弹跳，便妄想做气氛。流行曲分享得了，但彼此内心却听不到。无奈一个很远的跟我都也许合唱，这个很近的充满疑问。再淡然才是人生，其实假还是真。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 Yellow 啊，呢、這个歌名呢如果是平时就好冧的，我觉得。不过在现在你就会觉得好惊。个歌名叫做附近的人。 附近有没有人啊？ 是咯，附近有啊，黄耀祖是在附近啦、 啊。我在附近啊，但屋企现在突然之间少了人啊，因为爸爸带了魔力公主去 walk 啊。 哦，咁好 啦。爸爸都好醒的，他知道呢，譬如我 home office 呢，他会特登是教什么时间上来我家呢，报紧新闻嗰啲时间，佢、就知咧唔会咁影响啊，我只狗又冇咁大反应啊，即系就算佢要吠啊、嘈冤巴闭啊嗰啲咧，都喺新闻嗰啲时间度做咗，所以，俾个叻阿永安先。 冇啦，佢如果可以喺新闻前出现嘅，我哋有多啲临场感啊嘛，我想听到摩尼吠啊嘛。 好啊，咁我扮摩尼吠。你想 讲 咩啊？咁而家 系啊， 我想讲啊，嗱，而家咧成日讲紧啦，因为即系香港咧都已经系所有中小学啊，咁都系讲紧去到3月16号之后啦，最早就3月16号啦，咁但系未知噶嘛，咁、停课不停学，其实咧即系喺大陆都系噶啦， 系 咁咧，咁停课不停学，咁大家要点样上堂啊？ 视像啦， 视像啱啦，视像上堂啦，咁但系咧，由于咧即系佢哋咧都系多数都系用呢个微信啦。咁啊，即系有呢个公开平台咧，咁啊俾啲同学仔咧同老师咧就嚟啊，大家我哋开住个视像咧一齐上堂嘅，咁啊即系大班同学啦，大家同约埋同一个时间啦。你知唔知而家好得意？学校咧，即系阿仔阿女咧，阿女啦，阿仔冇啦，阿仔阿女咧嗰个学校咧有咗通告咧，就大家即系老师同埋啲同学咧就一齐话，大家列个时间表，边个时间喺度咧，我哋就譬如今日两点半来去到四点半咧，我哋又开视像就上堂啦，咁样大家要。准时一起开一开啦，咁样，咁佢哋都有嘅，咁但系问题系咧，你知佢哋噶啦， 在网上面很多东西都严，即是监控得很紧要的嘛。譬如那些敏感的词语他们很管理的嘛。 没错。 那些账户譬如有些什么你发出了什么的时候呢 随时封了你的。 啱啦啱啦啱啦。 做什么 你敲你门啊。 对咯。 都不用敲门啊他只是按熄你的掣啊。按熄你的掣啊。 按熄你的掣。 你估你估在哪一科OK， 是哪一个科目的老师是最烦恼的呢？ 最烦恼啊！ 因为他们上网教学嘛，而家系啦。 历史， 历史啊，诶，呢度又冇讲，其中有几两三科咧， 即系教紧一啲啊，有敏感啊。 我本身我想起阿维尼嘅，但系维尼又每一个科目啊， 冇啊，冇啊， 即 系 你会谂到系卡通片， 唔系咪同疫情有关噶？ 又唔系， 同疫情无关 嘅，无关嘅，无关嘅。但系问题系因为咧，由于佢哋网上面咧，即系系讲紧好严、好打压嗰啲，好严苛嗰啲。 数学堂啦， 数学堂 一讲到啲数字，唔小心有啲八九六四组咗个数字出嚟啊，就中招噶啦嘛。 咁啊， 我又估，我又 系咯， 我估系嗰啲生物堂， 生物堂啱。 细胞啊， 细菌啊， 变啊， 系咪嗰啲啊？ 飞沫啊，嗰啲全部都系禁忌嘅字眼。 咁又唔系，但系而家佢讲紧防疫嘅时候，佢冇得禁噶，一禁佢真系唔使出街噶咯。 喂，你点知佢觉得有咩咁样嘅说法唔啱先得噶？ 嗱，咁啊真系啦，生物课老师， 生物 课，佢话咧一开下间，佢又冇几耐，嘣嘣声冇咗， 俾人删咗，衰咩先？ 衰咩咧？ 好紧张而家即刻。 因为咧个老师咧即系上生物课嘛。咁即 系 事不免咧， 哦，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人体构造 系啦， 哦，衰呢样， 咁都要讲 衰人体构造， 即系你有啲 过程里面嘅咩？ 有啲嗰啲咩？ 唔好意思啊，你过程 啊， 你读书诶，你喺书本 OK， 但系你喺网嗰度嘛，你喺网嗰度教就唔得咯，系咪？你又唔系电子书嚟噶嘛， 系 咪？ 系咯， 咁所以咧，一到上呢个堂时候咧，佢话咧要讲到一个即系我哋一定都系要正经，因为即系上中学上生物课去讲噶嘛，精子同卵子啫， 诶， 讲嗰啲系统嘅时候。佢跟住咧已经开始 就俾人 delete 咗啦， 系啦 delete 不停提示啊！喂，你仲讲咗，跟住讲嗰下咧，跟住啵啵声冇错，封咗佢个 account。 使唔使啊？ 佢又唔系讲紧啲乜嘢， 又唔系讲咸湿嘢， 卵子啫嘛。呢个系一个常识嚟，即系常识都要被禁啊！ 嗱，即系咁样嘅，因为你系书本都话书本上面同网络上面系两样嘢嚟噶嘛。佢而家虽然话停学不停课啫，咁但系即系个系统唔识得会同。 其实你唔使帮佢兜嘅，好明显矫枉过正啦，系咪先？ 系 啊， 咁啦。 其实我哋有好多朋友咧，即系就算香港人，世界各地都系。譬如你有啲自己啊，唔知道有冇病啊，嗰啲生物嗰啲嘢咧，你都会自己上网 check 噶嘛。咁佢只可能即系嗰啲男人，如果佢要 check 下自己，哎，呢排好似唔系好 啊，好弱 喎。咁可能佢就会俾人哋敲门，做咩唔俾我 check 啊？自己 check 都唔俾啊？ 不过唔系噶，如果咧你喺嗰啲搜寻器度咧，你设定咗嗰啲咧，唔知咩家长过滤嗰啲咧，我试过咧，你谂住可能打咩成人网站啲字咧，我明明系为咗节目。做 research， 我就打呢啲字出嚟。 我想问做我哋嘅节目，点解要做呢类型嘅 research 咧？ 因为有时你唔睇下人哋嗰度啲网站咧，你点知道成人嘅话题咧？佢真系会 呢个指教去到， 佢真系会过滤咗噶，你系揾唔到嗰啲资料，因为咧佢 set 咗啲家长指定噶嘛。咁如果你而家咁样 set 嘅，咁佢咪生物科咁咪？咁咪搞唔到咯！ 佢话原因啊，点解你被封啊？因为咧你涉嫌咧传播 淫 亵淫亵色情信息，所以咧就 block 咗你。好啦，除咗生物科，仲有第二科噶喎， 仲有第二科 系啦， 地理地理。佢一做到大峡谷嗰啲咁嘅地形出嚟嘅时候，图片就似嗰啲啦，即刻俾人 delete 咗。 咁你又想象太大啦！ 喂，头先嗰啲都仲啱啊，真系咪先？ 谂到几远噶咯， 唔系咯？哇！你双峰拆云呢啲，佢即时 delete 咗你。 系啊，嗱，仲即系上生物科啦，其实上医学科都系嘅。 咁一定啦， 生物就头先讲嗰两样嘢啦，医学更加啦，因为真系学你话斋，咁我哋要了解人体嘅构造噶嘛，我哋要每一个部分都要认识佢噶嘛。 咁又唔可以啦。 所以医科咧都系医科咧一个叫做医学护理专业老师都喺度话啦。 唉，我一开上即系佢系女仔嚟噶，佢一上网咧，用嘅时候咧，几秒就已经封啦。 哇！ 跟住佢打翻原因俾你听喎，涉黄 又涉黄，黐咗线喎。咦？咁佢要用我哋呢招咯？即系我哋成日都要讲节目嘅时候咧，我哋都会避忌噶嘛。 哦，系啊。 我哋可能都话，嗱、 哦啊， 我哋去嗰度家计会度捐丁啦，咁样捐丁又冇事啦。 应该系。 即系佢系咪要？ 如果你喺个网上面 search 捐丁，系唔会得到你想。 系啊，我知啊。 医学 他为了教啲小朋友咧，可以继续 online 到落去啊！ 哦，系、哦， 佢可能唯有同大家讲话啦，各位同学， 我哋要交叉。 今天我们说的是钉， 系 啦、 啊， 钉子，咁啊就话吓老师钉啊，钉子系啦。 你自己攞翻本书嚟睇下啦，嗱、 啊， 老师就唔会咁讲俾你听嘅，你自己睇书啦，你明噶啦。 系、啊，即唯有咁嘅啫。 喂，另外政治科都系会被、 哦、政治科呢啲就梗系 嗱，呢、啊這个我都唔加。 系啦、啊，我哋都唔加意见啦。 电话我都觉得敏感， 唔系咯，我听到呢两个字都敏感啦，系咪先？ 今日咧上呢个政治课嘅时候咧，老师一样被禁啊！咁啊，所以咧，其实对于即系啲老师嚟讲咧，佢话佢哋都吃力啊。 我谂佢教， 但系如果系一个老师去教政治学嗰啲嘅话咧，佢哋嘅教材应该都已经 scan 过晒，唔会有问题噶咯。有问题嗰啲唔会喺个课程入边度出现噶。 但可能佢有个别意见发挥咧， 系咯， 系咪先？同一单历史， 即系可能佢攞其他嚟做比喻咧， 系啦。如果佢联想当下嘅话，咁啊犯咗老祖宗嘅大忌噶啦嘛。 系啊， 系嗱，所以都系惨啦，即系唯有饮饮食食啦。 真系 去到最后教绝招啦。但我惊佢一阵攞啲烧饼啊、青瓜嗰啲出嚟， 唔讲得噶，要饮饮食食都唔得噶。 系啊，而家你个电话就唔讲得啦。 系啊，因为要听新闻。 我哋休息一阵啦，翻嚟继续有风吹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再有两名女子初步检测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相信同北角佛堂群组有关。卫生防护中心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至今共有四宗确诊个案，病人都曾经在今年一月和二月到过位于美伦大厦内的福慧精舍佛堂。另外消息指，再有四名由钻石公主号返港的港人亦都初步确诊。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如果邮轮乘客已经有抗体，相信可以提早完成检疫程序。对于南韩和日本都新增多宗确诊个案，袁国勇话：，卫生防护中心正系讨论会唔会对到过日本和南韩的人士采取检疫措施。卫健委公布，内地寻日确诊409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其中湖北省398宗，武汉占348宗。寻日内地新增死亡病例150宗，湖北149宗，海南1宗。累计内地有77150宗确诊个案，2592人死亡。另外，近20个省市同自治区寻日冇新增确诊个案。另外，多省降低疫情的应急回应，甘肃、辽宁、云南同埋贵州由一级调整为三级，广东同埋山西由一级回应调整至二级。内地传媒报道，寻日有三名的医护人员因为新冠肺炎而殉职。三名海关官员上个月执行反走私职务期间殉职，其中一名已故官员黄卓邦今日出殡。海关在红磡世界殡仪馆为黄卓邦举行最高荣誉的丧礼，灵堂以黄色布置，灵堂中央摆放黄卓邦身穿海关制服的遗照，横额写住捷人其位。黄卓邦的灵柩盖上区旗，又同袍符令。灵车在上午大约11点离开殡仪馆，警察仪仗队就恶送别。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等的政府官员到场致祭。至于另外两名殉职官员吴永敏和黎智恒，丧礼将会分别在下个月举行。马来西亚政局可能出现变化，现任总理兼土著团结党名誉主席马哈蒂尔计划同部分执政党同在野党成员另行筹组执政联盟，取代现有同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一同带领不足两年的政府。据报安华在今朝早同马哈蒂尔会面。報道表示，馬哈蒂爾將會同前朝執政黨、毛統等五個的政黨合組新政府。安華表示，有人試圖背叛希盟政府。馬哈蒂爾在2018年5月接任首相的時候，曾經表示在位兩年之後會交棒給安華。最近又表示希盟同意到今年11月馬來西亞舉辦亞太經合會議之後再談論首相職位交棒一事。去年傳出有多個政黨計劃對馬哈蒂爾作出不信任投票，希望將馬哈蒂爾提早趕落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微雨，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早晚有薄雾，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03点，跌404点，总成交金额70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9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10点，升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2.2，跌8.8；阿里巴巴206.8，跌5.8；盈富基金27.1，跌4毫；小米集团12.2，跌5毫；中国平安89.05，跌1.95；美团点评100.2，跌3蚊；恒生中国企业107.1，跌2蚊。中国铁塔1.91系升7仙，建设银行6.4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3，日元111.55，瑞士法郎0.981，澳元0.661，加元1.327，新西兰元0.633，人民币7.032，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082。港金现价报15435元，升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0.58美元，卖出1661.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二月咧就系回南天，洗咗啲衫好耐都唔干啊，又有噏味。 唯有咧攞部抽湿机出嚟啦。 好啊。 诶，咪住先，部抽湿机咧摆咗咁耐，要检查一下先好用啊。 想知多啲用电安全嘅知识，就要留意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果然音乐嘅嘢系好主观嘅。 因此只得你眼中这点光叫 我向往，满身是泥泞，仍然着你美丽素装，不需恐惧，就这一眼，让灵魂碰撞。 入面填的英文歌词反复出现了好几次 Lonely 这个字眼，但填词的 Oscar 就反而觉得这首歌挺温暖，于是就用了孤独中找到出口作为主题。 可静静画画惯性小愿望， 作曲阿 Phil 填词 Oscar， 编曲雷柏希 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 今个星期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林奕康《孤独的对岸》。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的只是一本《风之波》。 这首不是《天空之城》吗？ 你识什么？上到天空不用看书吗？ 好啦，最尾俾我钟头啦吓，又要同大家喺屋企得闲冇嘢做，可以睇下书。咁我哋今日要睇呢本书咧，嗱，今次咧我要介绍咧嗰本书就耳熟能详噶啦，甚至乎我哋之前咧应该有介绍过嘅，但系咧，我哋今次睇嘅方法咧就系与别不同嘅。 点啊？我嚟问嘅。 唔系我嚟问嘅，即系等于咧嗰阵时。系啦，等于记唔记得嗰阵时咧，我咪同你哋一齐玩《金瓶梅》嘅时候咧，就唔系讲里边啲剧情咧，就系讲里边煮嗰啲餸菜。 玩《金 瓶梅》。系啊，一齐攞《金瓶梅》。出嚟玩嘅时候咧，就讲嗰啲煮餸嗰啲即系菜谱啊，究竟点样整嘢噶嘛？今次都系咧有啲咁样嘅雕桥柳令位咧，嗰本书就系《西游记》，一啲都唔即系新鲜啦，即系都讲过啦。咁但系今次想睇咧，就系话你知唔知原来里边咧都有好多咧，就系喺嗰个年代嘅一啲歇后语。即系譬如话我哋今时今日我哋讲嗰啲歇后语咧，即系嗰啲咩哇咩鸡食放光虫啊嗰啲咧，咁样即系心知肚明啊嘛。咁咧可能你就话究竟有几多年历史咧？可能你话喂会唔会你阿爷嗰个年代啊，或者你阿爷个阿爷可能去伯爷嘅年代咁样。咁但系会唔会可以耐到我哋可以听到古人嘅嗰啲歇后语咧？系、 哦、 啦，即系话而家咧，我哋而家要睇嘅咧就系呢啲咁嘅古典文献里边咧。原来佢哋亦都记录咗咧，佢哋当事人咧嗰啲嘅歇后语，嗱，譬如我而家讲嘅呢个《西游记》，明朝噶嘛，咁即系话而家你讲紧已经系明朝时候， 明朝嘅歇后语 嘅歇后语啦，咁样，咁究竟咧即系当中佢哋嗰个朝代咧，嗰、那个年代嘅人谂嗰啲嘢咧，同我哋而家究竟有几接轨咧？仲因为 有冇用嘅先？ 冇啦，好少人用啦， 好难估噶喎， 好难估噶，但系咧，你觉得但系佢个逻辑一样嘅啫嘛，即系理论上系一样嘅咁样。咁咧嗱，佢其实四大名著里边咧，有好多时候咧，佢都会有一啲即系佢哋当时嘅一啲所谓好时髦嘅嗰啲说话咧，其实咪就系呢一啲，好唔好正啊？时髦咁样咧， 好时髦，你净系呢个时髦呢两个字都好时髦啊！ 系啦，咁咧，所以就会有呢一啲咁样嘅即系时代气息咧，就俾你了解一下嘅。嗱，系难噶， 我哋试下。 系啦，我而家咧谂住攞几个嚟俾你试下咁样。嗱，呢个咧我觉得容易啲嘅，呢个应该可能会容易啲嘅。佢就系咧。话呢一个咧，狗咬鹩抛， 狗咬鹩啊， 鹩即系屙尿啊鹩。 OK， 抛咧即系水抛个抛，即系咧其实意思即系话咧，即系你 抛即系咩啊？ 即系一个 三 点 水嗰个包字啊，即系好似有泡泡嗰个咁样咧。 鹩 鹩鹩泡啊，鹩泡啊，鹩泡啊，系啊，系啊。咁咧即系话你屙尿嗰啲咧，一个个冒起嗰啲气泡咁样咧。 OK， 佢而家就话狗咬鹩泡。 嗰个 系啦。嗱，个意思仲系得噶啦，因为你好难话 exactly 嗰四个字啊，三个字一样。 即系空气，即系。即系冇嘢噶嘛，因为嗰啲尿泡系冇嘢噶。 系啦，系啦。 咁佢狗咬，即系冇意思啦。即系佢牙根本咬唔到噶嘛。 系。 咁即系冇。 即系个意思啊， 系咪？即系冇意思啊， 系咪？即系冇意思啊。 系咪？ 黄耀祖纪念中学咧？ 我估佢通常系要咁样嘅，系押韵嘅。狗咬尿泡， 估佢唔到，即係要压到 个运喺边度呢？ 普同岛啦， 九坳寮普估佢唔到嗰啲咁样呢，即係我估係估佢唔到嘅意思， 估佢唔到。 啊！你哋本撇咯啊！你哋带你张床本撇咯， 稳噶我。 系啊，嗱，呢一个咧就系出自咧《西游记》里边第七十一回嘅，第七十一回里边就有呢一句九坳鸟抱咧。咁啊，桂花田纪念钟系答啱咗噶。系、 yeah! 啊，佢嘅意思就即系话咧。冇意思空欢喜啊。 係囉。 因为嗰个尿泡呢即係都系虚无空气嚟㗎嘛。 佢仲要讲狗咬啊。係啦。咬骨头㗎嘛。 係啦，佢一咬落去佢以为有嘢呢原来系冇用嘅。咁呢佢话好多时候呢原来喺呢啲咁样嘅嗰啲章回小说里面呢原来佢都会有用类似。 我明啊明啊，系其实好多书都有呢啲咁嘅。 係因为即呢一句啊。佢直情系会用呢一句狗咬尿泡呢，佢可能有一个造句，佢就话佢一諗起要告呢个人呢，佢阿爺又系唔知咩官差里面嘅人啦，你屈佢啲钱都冇用呢，佢就直接会话九坳尿泡咁 样。冇用啊，冇意思啊。 係啦，冇意思，空欢喜咁样嘅，原来会。嗱呢个。 我哋记唔记得我哋听日做节目睇下讲唔讲得返呢句呀。 好啊， 九坳 喜 嘅。九坳尿泡啊。 係呀，好好巧口啊，真係。 钱派，哎呀，最终啊财爷冇钱派。 哎呀，九坳尿泡。空欢喜 啊，係呀。啱啦 啱啦。OK,OK,OK。 嚟做例子噶嘛，要 系啊嗱，好啦，跟住呢个咧就系嚟自第六十七回嘅《西游记》第六十七回嘅嗱，呢个咧有啲难嘅，要讲定俾你听。 头先嗰个你觉得易啊？头先 喂，嗰个易，桂花田纪念钟我即刻答啱咗，佢都 好啦， 系啦 ，OK 嘅，系啦，所以佢同明朝嗰度比较近啲嘅啫吓。嗱，呢个咁样嘅，佢话食咗磨刀水，食咗磨刀水， 系 啦。就估 即系完 噶啦，又系你可以讲到个意思得啦。可以我俾个 tips 你咧，就系赞人嘅，赞人嘅，即系譬如话，哇，即系特别系可能你见到有个即系好斯斯文文嘅人喺你面前出现咧，你想赞佢系。 纪念王要做中学， 好好好， 赞一个人牙尖嘴利， 牙尖嘴利。但我头先讲斯文， 系啊，斯文、啊， 斯文、 啊， 嗯，同磨刀水嗰个磨刀有啲关系嘅。嗱，我俾个第二个 tips 咧，唔系俾埋呢个 tips 你哋先。是食了个字的，有少少食字咁嘅意思嘅。 哦，系啊， 系啦， 食咗个字，我 食 啊， 字 磨刀水，唔系即系你要将嗰个磨刀水嘅嘢一啲意思咧，就要即系嗱，磨刀水系点解要磨刀？ 我知，因为钝啊嘛。 我头先未估，我未估牙尖嘴利咯，即系磨完嗰啲磨刀水，哇，个人好 sharp 性啊！ 但系佢而家系食咗啲磨刀水。 问题系点解你要去磨刀啊嘛？ 系 啦，因为你蠢，你即系你讲，即系唔利啊，先至去磨。 但人哋成熟穩重， 同個 唔係啊，同個磨刀水有關係啊， 係啦，其實同咧磨刀咧， 磨刀係要加啲水先可以磨得嚟噶， 係啦。咁但係點解嗰個刀又要咁樣去磨咧？嗱，譬如會唔會咧有個嗱係啲難嘅，因為點解咧？佢脱離咗我哋而家生活個習慣啊！我哋而家幾時有磨刀先得㗎？所以咧嗱，我俾埋嗰個作用你咧，就係因為咧你嗰啲有啲鏽跡啊嘛，有陣時你就要磨走佢啦，係啦。 鏽食我餐 哦， 咁你啲鏽跡啊，嚟係喂，好接近， 鏽 好接近，所以我先話食嗰個字就食嗰個字啦。 哦， 係啦， 鏽彩。 其實個意思即係個。瘦即系话佢有啲瘦，有啲瘦气。 瘦 系啦。 哇，即系连有啲瘦气，我都从来都冇听过喺自己身上。 系啦， 不论系边个瘦色可差个瘦，肥瘦个瘦都喺我身上面发生过。我嗰啲咩叫瘦 气？你有个瘦字嘅，你有野瘦个瘦啊嘛？ 你王耀祖纪念钟啊？ 琴瘦个瘦 得有廿分得唔得噶？ 系啦，阿田弹琴，估一个字，琴瘦咯。 瘦气。 几好啊！天弹琴，琴瘦咁样啫。佢原来咧就嘅意思咧，就真系系头先咁解啊。因为咧，佢嗰个歇后语就叫做受气在内，即系话咧你嗰啲有啲嗰啲水咧，因为你磨刀之后咧有啲锈渍落咗去啊嘛。咁咧佢就取个意思就话，喂，如果你饮咗呢一啲磨刀水，即系你饮咗一啲咧会有锈嘅水喺度啦。咁你咪会充满咗嗰种秀丽啊、文采啊、秀气在内咁样。咁我就即刻发觉，哇！原来明朝已经玩呢啲食字噶咯，系咪先？ 即系刀秀同埋嗰个即系其实秀气咧系两样嘢嚟噶嘛，哇佢都会有类似咁嘅意思喺度咧。 但系问题系讲嗰个人咧，佢都即系即系兜兜咗好多转先至可以令到人谂得起，所以学中文咧认真啦， 好难啊，我觉得。 运用咧，你嗰人真系好叻噶。 系啊， 佢唔需要闹你，但系净系同你讲一句啫。 系啦， 嗱咩食咗磨刀水？ 系啦，食咗磨刀水，话秀气在内咁样。好啦，跟住呢个咧就系《西游记》嘅第47。第47回啊， 好 嗱，今次又系赞人嘅，咁咧，但系你可以赞系咩咧？就系、是、哇，即系你可以，如果你赞一个美女喺你面前，仲要保养得很好好嘅，嗱，佢个前嗰、那个谜面系咩咧？就系、是、 美魔女， 唔系谜面，用磨砖砌嘅喉咙， 用磨砖。 磨砖砌嘅喉咙，即系话嗰啲砖头咧，唔系普通嘅砖，系打磨过嘅。省过嚟嘅，系啦，嗱，俾埋呢个 tips 啦，因为咧，佢呢啲毕竟系几百年前嘅歇后语咧，真系同我哋日常生活争好远噶啦嘛。磨砖砌出嚟嘅喉咙， 好矜贵啊！ 用 磨砖啊，头嗱，佢同普通砖系唔同噶。 我明啊，咁你系想讲咩？ 赞人嘅，都系歇后语嚟嘅，即系譬如话 口甜舌滑， 类 似。 类似， 系咪因为你打磨过啦，雕琢过噶嘛， 系啦， 咁即系你讲啲嘢都零舍唔同啲。 但系如果你我哋赞人嘅时候咧，可能话哇，你睇， 我估 系 啊，你整容整得好靓啊，你咁样雕琢过都仲咁靓咁 样。你咩磨砖啊？ 唔系你起码要中一个字先得嗱，磨砖砌嘅喉咙，如果阿田讲得啱啦，打磨过噶嘛个砖头，咁会点咧？个效果会点咧？ 咪好滑咯，好 仲系啦，好滑啦，仲会点样咧？磨过个。 好顺咯， 好 顺 嘅，系啦， 好顺滑嘅讲嘢， 又中啦，冇错， 柔顺剂咩好顺滑， 系啦，佢原来咧佢个歇后语就系话咧又光又滑溜啊。流啊，即系话咧，你因为磨砖啊嘛，你又散到拎立立，同埋咧系好顺滑嘅。佢话哇，你呢个好似系磨砖砌出嚟嘅喉咙一样，又光又流。 咁咪话好口甜， 就系真系啦。哇，我觉得呢个劲，劲过我哋平时听嗰啲口甜舌滑咧，即系有几滑啦。 口甜舌滑咧，好直接啊。 系啦， 呢个咧系一个哇，依转几嘢，你究竟赞我定弹我咧？吓， 即系话你磨砖砌出嚟嘅喉咙，你睇几犀利。 喉咙真系犀利，呢个犀利，同埋咧，好似你话斋咧，肯定冇花冇假系明朝你而家连 嗰个年代， 你唔会讲磨砖， 系啊， 咩磨砖啊，师兄？ 你去喜爱夜蒲嗰阵时，同个女仔讲啊，哇，你真系有磨砖嘅喉咙，一个鞋底饼塞埋喺上面度。 系啊，佢完全唔知道你讲乜嘢，应该真系。 有冇赞嘴唇 啊？叔咁样啊，跟住啊。 系啊，呢个就难啲啊，咁样。好啦，咁然后咧，呢个好诡异嘅啫，呢个好直接啊，我觉得同歇后语都。冇乜关系，系嚟自佢第八十六回嘅，嚟自第八十六回嘅，佢就话 去到八十六回咯。 系啦，佢就会同你讲就话，咦，阿田啊，睇波你真系有睇开波噶，你果然系一个卖古董嘅。 我识货。 哇，好快、啊！喂，阿黄耀祖纪念中学，喂，佢好快、 啊。我冇得同佢比啊！佢做咗几廿年嗰个大吉大利百无禁忌咧， 可能真系 喎、啊。嗰啲咧。好認識啊！因為你又咁都知，定係你哋兩個喺直播室度，你俾咗個答案 冇啊？ 佢細女都未試過咁聰明喎、 啊，我真係好犀利喎！佢呢個真係快得好緊要喎！頭先嗰個係咪好易先？如果阿祖你再聽一次，係咪都會估到㗎？ 我未估到啊！ 賣古董嘅咁樣。 你头先揼钱话咩话卖艺啊？ 识货啊！ 识货， 佢直情连嗰两个字都中晒啊！佢个歇后语就真系识货啊！真系 要卖古董嘅人先识货，你先可以卖到古董， 系啊， 你先收得货翻嚟噶嘛？咁其实好直接噶、 啊，系啊，呢、這个就真系好 冇快，冇转到弯噶。 咦，你系咪再爷如果黄耀祖纪念中学咧？ 你记唔记得我一个字都唔讲 嘅？呢、啊這个呢、這个俾个机会咧， 下次下一个回合。 俾个机会你，嗱，第28回嚟自《西游记》第28回嘅，咁咧仲要系嚟自一个妖怪讲嘅咁样，佢就咧，嗱，俾埋个前提咧，佢就话，咦，呢次咧见到唐僧咁样走埋嚟，仲唔系蛇头上面嘅乌蝇？佢用苍蝇啦，当然系写住蛇头上嘅苍蝇，估一样嘢。你估到个意思都得噶啦， 嗰啲咁样嘅意思， 又争啲， 蛇头上面嘅苍蝇啊！ 如果我俾埋阿祖度身订做咧，就好似你哋几个男人咧，去到兰桂坊夜蒲嘅时候咧，突然间就见到有人行埋嚟，跟住咧阿祖就会同阿强好，喂，呢铺仲唔系蛇头上嘅苍蝇？ 条蛇点嘅？佢用机蛇噶，你同佢讲， 点解我为咗要打 中 我唔惊 ？OK， 嗱，你一 条一定中食佢落肚。 个意思似啦，但就都未去到嗰个精髓就系。 乌蝇嬲住条蛇，条蛇点样行嘅？会周围发噶嘛？咁只乌蝇咧就周围飞嘅，系咪讲紧嗰条蛇头周围喺度喐？ 唔系，嗱，都系头先兰桂坊，唔 系冇黐牙， 系实食冇黐牙嘅，但系中咗呢个意思噶啦，你已经叻过之前噶啦，你有0.5分噶啦。 哎呀，多谢， 系啦，即系但系要有嗰种咧，要有嗰种意思咧。我哋而家广东话咧有一句成日都噏噶。唔系，我哋而家广东话有三个字咧，都系形容呢啲嘢噶。 食啊，你咪三个字。 我知道，即系就话喂，哇呢铺真系飞来猛啊！ 走哦，飞来猛。 飞来猛系咩意思啊？ 即系自投罗网咯。 自投罗网，原来佢话咧蛇头上嘅乌蝇咧，佢嘅歇后语就话咧自己嚟嘅衣食啊。即系嗰啲系佢自己送上门嘅衣食，即系蛇会 食 乌蝇。我真系唔知道， 我以为青蛙。 我真系唔知 道。呢个我哋又冇乜常识嘅。 系啦， 其实蛇咩都食嘅。 系啦，佢话 喂蛇吞象又有啊。 系啦，蛇吞象。佢话蛇头上嘅苍蝇就话咧自来的衣食。佢话哇正啊，咁即系好似话咧佢自己带咗啲食物嚟咁样咧。 呢方面我哋渣咗。 呢个真系唔知。毕竟都系同明朝有啲距离真系。系咯，嗱呢个就系佢哋嗰阵时嘅其中一个歇后语啦。咁最尾呢一个咧，最尾呢一个咧就系咁样嘅。 我想问，对唔住，我唔好意思打岔。我想问咧，当啲睇呢啲叫小说嘅时候咧，咁譬如佢当个妖怪咁讲，哇，你真系咧蛇头上的乌蝇啊！佢有冇注解咩意思？ 有啊，佢会直接讲噶，因为佢歇后语嚟噶嘛。 即系佢讲咗呢个字之后咧，就会解释注解就哦系咩情况啦。 系啦，咁、 okay、 所以后人咧就统计翻出嚟嘅时候咧， okay, okay 就会发觉哇，原来嗰阵时即系嗰个朝代佢哋讲嗰啲歇后语咧系咁样嘅咁样。咁而家佢最尾譬如這個呢个咧，佢就话乌蝇包网啊。 有烏蠅噶， 包咩啊？包咩啊？ 呢個我都有啲難，我都覺得。 包住個包啊？ 係啊，佢話烏蠅包網兒，烏蠅包住個網。嚇，係啦。 包網兒，咁係烏蠅包網兒。 嗯，烏蠅包網兒。 係啦。 好似一套戲名咁。 烏蠅包網兒，邊個方向噶？係讚美啊，定係咩啊？定點㗎？ 呢個咧都係即系好似你觉得话哇犀利、哦，即系你咁样嚟一嚟咧，肯即系嚟我屋企吓食饭啊，即系 吓、跟住就乌蝇包网儿， 乌蝇包网儿 招呼唔到。 点啊？有咩拉更咧？请问呢、這个？ 哎呀，我成日讲起嗰句，哎呀，你欢迎你嚟到我韩姐啊！ 佢几时讲噶？ 咁样咯。 不过我都觉得呢个有啲难啊。 skip 啊，第二个。 系啦，不如 skip 咗佢啦。 第二个。 最尾呢个啦，呢个真系好容易嘅啫，呢个真系好容易。孙悟空嘅啰柚。 哦，坐唔定。 冇错。 搞错啊！想讲系咪代表冇梦？ 阿黄耀祖几点钟啊？睇嚟 你 真系要翻屋企休息下喎、啊，你 屋企啦已经。 咁呢个就系《西游记》嘅歇后语，我哋证实咗阿田系明朝人嚟噶啦。 播半隻好啦。呢、這個其實咧就係內地版咧嗰、那個原裝《西遊記》啦。 咁問路在何方、啊？真係何方神聖啊？ 唔係啊 ，OK 嘅 ，OK 嘅。呢、這個咧就係當年咧，即係喺大陸咧，佢哋播呢一個《西遊記》時候咧嗰、那個主題曲嚟嘅。咁啊，諗住嚇等大家可以感受下原汁原味啊嘛，真係。 講緊《西遊記》，明朝嗰、那個嚇。 係、啊、啦，咁啊嗰度都講完㗎啦，都講完㗎啦。我嘅其實咧真係可以咧，都同大家繼續即係預告下咧，我哋仲有啲打氣區咧，即係我哋每日都會有打氣啦。咁、啊我哋聽日咧其實亦都有另外一個專區開咗出嚟㗎咯，諗住係咪啊？ 係啊，我哋聽日咧就諗住咧同一眾嘅教練打打氣啊。不論你係健身中心㗎啦，又或者你可能係教唔同嘅，教游水又好啊，教羽毛球又好啊，踢波又好，咩都好。其實喺呢個時候咧，當康文署咧即係所有嘅場地都已經係閉咗館嘅時候，佢哋真係企咗喺度，唔係冇身價，直情係停手停工，咩都不停啊咁樣啊。 因為唔敢喐啊嘛，係啊。 就幫佢哋打下氣啦，好冇？ 係啊，咁另外咧，其實亦都有啲打氣咧，我覺得做得好好咧，就係呢幾日咧，我諗大家都有留意新聞咧，咪就係有啲人咧，佢哋已經自制咧布口罩啊，即係咧有幾位好有心嘅朋友咧，有啲可能係演藝界，有啲係傳媒界嗰啲咧，佢哋都話喂，可以用一個咧即係重複使用嘅嗰啲口罩，咁大家咧再車個濾棉落去咧，你知唔知我已經咧？我老婆啦，我有啲 friend 咧，佢哋嗰啲即系女儿啊，女儿家咧就可以将佢哋呢个针刺嗰啲技艺咧， 就会重出江湖啦。 重出江湖啊！哇，即系阿田，而家你再攞个 E 车，你仲识唔识用啊？ 啊，可以嘅， 都仲可以 嘅， 系啦， 过噶。 咩啊？ 即系你识用过噶？ 咩嗰时中学要教噶嘛？ 系啊，有嗰、那个 你有翻学咩？你讲到咁大 系、啊，你都冇翻学噶喎，真系系。诶、啊，今次黄耀祖纪念中学好清醒、啊，真系系咯。你有冇做到噶？你真系 俾你攞分， 俾你攞翻分啫。唔系，所以我觉得咧，好机会嚟噶。除咗咧，大家咧而家可以热心去帮助市民之外咧。又重拾翻你呢门手艺啊！攞翻你嗰啲 E 车啊，攞翻你嗰啲针纸出嚟咧，啱嘅。有啲有阵时咧要点咧 D I Y 嘅， okay. 即系要靠自己先得。 好啦，好啦，今日再见啦，真系要。咁啊，到咗听日啦，阿曾潮咧就到佢 home office 啦。咁啊，早早啊，听日我会翻嚟噶啦，好冇？ 好啦， 听日见， 再见，拜拜。